静的物料，并研究在新建房屋加装隔音窗。天气方面，一股较潮湿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下午本港部分地区能见度曾经下降至5000米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晚间同听朝部分地区有雾，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听晚有一两阵雨，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稍凉，星期三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4909点，升59点，成交金额83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3点，升32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137蚊，升4.3。安石 A50 中国12.98系跌4仙。南方 A50 13.82跌8仙。盈富基金25.15升1毫。汇丰控股72.6跌5毫，中国平安87.65升5毫，中移动103.9跌6毫，港交所181.8升2.5，建设银行6.43跌6仙，友邦保险45.4升4.5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3，英镑11.637，瑞士法郎8.75，澳元6.117。加元6.216，新西兰元5.762，欧元8.7061，每百日元对港元6.5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0.687。日经平均指数报17468点，跌43点。港金现价报11910蚊，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1.6美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系1281.02美元，卖出128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对开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仲有啲车龙咧有待消散嘅。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就只系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车龙咧接近收费广场嘅。咁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咧有少少挤塞，龙尾就排到去芜湖街。咁另外受到爆水管影响，喺港岛区谢斐道去北角方向，近住景隆街一段咧有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受阻。特别留意安全车侧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方向上德村、大埔林村加道里农场来回同埋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最后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08，而听朝嘅日出时间就系早上嘅7:04。驾驶人士必须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着灯行车。可能嚟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全日24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RTHK 去进修要交学费，去补习又要给补习费，难道没钱就学不到嘢？ 梗系唔系啦，我知道有一间大学学嘢唔使俾钱嘅， 晨光大学有心理、文化、历史、法律、运动，保证你可以学以致用。 听实星期一至五朝早6-10，何嘉丽、罗启新、郑振鹏、崔杰同蔡敬文，晨光第一线， 返学啦！ 你知唔知港铁港岛线坚尼地城站同香港大学站2014年12月底启用后，接驳新铁路嘅巴士同专线小巴都会加强服务？ 我知啊，攞翻本运输处嘅小册子，就知道新铁路附近有咩公共交通服务同交通设施啦。 仲可以上运输处同公共交通营办商嘅网页，或致电运输处热线2804-2600查询。 特首最新的施政报告仍然强调房屋政策是重中之重，仲强调房屋供不应求的情况已经接近尾声。 不过现实情况是，同样是八十后，有人蜗居劏房，亦有人手持九个物业放租，数以万计租客挨紧贵租，但是政府对租务管制就只字不提。香港的房屋政策是要人人有屋住，定是要人人做业主呢？ 铿锵集今晚7点无线电视翡翠台、港台电视31同步播出。 唉，又要考历史，好辛苦啊！你睇下几本书今日成车狗啊！ 我读得好开心，因为我 download 咗呢个 app， 你睇 《中华五千年盛世版》， 华夏历史盛世朝代嘅风流人物、重要事迹都化成广播剧同埋四格漫画，我先知道读历史原来又有趣又轻松啊！啊，佢仲支援 iOS 同埋 Android smartphone 添。 哇，听落几掂 ，download 咗咪唔使读啲尺书咯。 你就想啦。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充实した日々を過ごしています。 成立超过25年，日本乐团班霸 BTS 阔别3年之后，终于再次推出他们全新的 single 作品。今次来到香港的是一只充满住激励歌词和热血节奏的《游顶天》。歌词感受得到呢一队嘅乐团送俾乐迷嘅一股力量，因为佢哋希望我哋所有人都喺软弱同埋冇自信当中升华，去到坚强同埋有勇气，好似攀山一样登顶，去到人生嘅最高峰。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Peace》有顶天。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昼4点到6点，百元号天空海阔内播出。 我想介绍个男仔俾你识啊！ 边个？ 佢叫波成， 咁怪啊！ 有创意啫， 除此以外， 佢EQ同脾气都好好噶，俾人催完禁鞭咧，佢都好开心噶。 IQ 咧， 佢识好多嘢嘅，跳舞啊、运动啊、踢毽啊、唱歌乜都得噶。 咁个样， 你都系听下啦。 其实我个样系点唔紧要噶，最紧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 ，Give me five， 无论 IQ 定 EQ 都唔够我咁 cute， 系波成啊！ 啦，哇！话咁快一月尾啦，已经 系啊，迎接农历新年啦， 又春节又盛咁样。 系啊，你见街开始有嗰啲铺咧，突然间变身成为卖利是封嘅铺头，你就知道啦。 啊， 每年都做，系啊，佢哋系暂时性噶咋，即系过咗农历新年嗰间铺就冇咗噶啦。 哦，到夏天冇啦，卖遮噶嘛佢哋。 唔知啊，我成日 雨季嚟啦， 成日谂紧点会租嗰啲铺嘅咧。 哦， 应该唔系自己噶嘛，嗰间铺应该系短期租，但系卖利是封真系赚到咁多钱，因为我见到嗰啲系喺旺嘅街度啊。铜锣湾 有人买利是封嘅咩？ 有封利是咪要买？ 仲要买嘅咩？ 都系银行， 系银行已经有 嘅。而家有啲好劲噶，有啲成个劲字喺个利是封度噶嘛，同埋 3D 立体噶嘛。 有啲系用自己个姓咯，我就系见到，即系有晒百家姓咁，你自己拣嘅利是封都有。 唔系而家好多噶，有啲系个利是封写住长赞长有，点都咁劲咁样咯，即系好多呢啲好 creative 嘅利是封。 冇人着中个封面系点嘅， 即系 净系馅嘅啫嘛，个馅有几多？ 最积极嘅一个人生嘅一课，就系唯一一次你系觉得喺社会上人哋好着重你嘅内涵，就系当你收利是嘅时候， 外表唔重要， 系外表真系唔重要嘅呢个世界，系啦。如果你嘅人生好似利是封咁样，你话真系几开心，即系 如果每个人抱住个态度，应该 系啦，系净系睇你嘅内涵，完全唔睇你嘅外表。 哇， 唔系封利是，系收利是嗰 个，系收利是嗰个人。 封利是你未必会咁谂， 封利是嗰个调翻转嘅，着重外表。 你抱住收利是嘅感觉去对待你嘅人生噶嘛，啱啊？ 系啦，啊，真系啊！ 哦，好有意思， 好有意思！我突然之间纯粹封利是啫， 从利是封即系利是 两 三大道理， 三 透你对个人嘅培育啊。 系啊，真系几好 嘢啊！呢、這个 听讲你今个礼拜啲得着喎。 這個禮拜呢个礼拜咧，去咗 呢、這个节目真系好啦。 系啊，多得下大家啲得着噶真系。 礼拜一就咁有启发性， 啊、即系做一个健康嘅人啦。咁我通常都会做下运动，打下波。久唔久都会， 你系咪会 你冇 算自己做健康？就系想知 咩啊？ 你会唔会classify 自己系健康嗰个类别噶？ 做紧运动嘅时候咪觉咯，即系觉得自我感觉良好，就会觉得自己有啲罪恶感啦。我今朝先食咗一个嗰啲辛辣面， 上年同我讲话佢想减肥， 系啦。咁但系做紧运动嘅时候系噶，你会觉得啊，我消耗紧我之前所有嘅罪恶感啦。咁但系一路我由细个小学嗰时已经开始打篮球嘅，咁啊玩呢啲运动。都好多，但系咧，我琴日系 咁，你运动系 OK 嘅， 咁但系 乜都识下咁样， 系即系每样都会识少少咁样。咁但系我琴日咧，系我第一次面对自己打波个样。咩叫面对自己打波个样？就系因为我哋人多嘅时候，未必所有人都会现场即刻打，有啲喺隔篱跟队咁啦。 系啊系。 咁佢哋有啲就攞部电话出嚟无聊，就拍低我哋打波嘅过程咁样，就攞啲apps 咧整下啲慢镜咁样谂住玩下。咁啊打完场波之后，咁我哋就坐低饮水嘅时候，佢就攞个电话出嚟就喂睇下你头先打波嗰阵时候，我整咗啲 slow motion 咁样。咁跟住我就望到有一个高高地嘅男人攞住个波。好衰喎个样，系个动作姿态语言咧，撇下撇下，揈下揈下咁样。因为在场有两个好高嘅人嘅，所以第一下我觉得系 对方， 对方而唔系我， 而好明显， 嗰个系我嚟嘅。哇，咁衰嘅原来，我打咗十几年波，我第一次面对我自己打波个样啊！我真系未见过，你好少好会睇自己打波 噶嘛？你好少第三者嘅身份，除非你灵魂出窍啫。 系你 好 少 望到第三者只眼去望自己， 仲要唔系正面嗬？即系影相你都叫做系对望住镜头笑咁。 同埋唔系净系个样，系你成个 肢体动作啊嘛。因为嗰系最自然，因为你唔 suppose 有镜头影住自己，咁你就梗系最放松嘅状态噶啦。 话时我由细到大做咁多运动咧，其实我都冇见过自己做运动噶。 哦， 即系冇呢个情况，因为我细个又未兴。即系有录影功能嘅相机， 拍低啦， 所以我系唔知嘅，我都系。 系咯，除非你即系参加到港队啊嗰啲啊，有电视直播你可能会睇 啦。 我打过乒乓球、羽毛球、排球、篮球我都有打过， 所以有啲人 我都未试过见过自己。 成日有啲嗰啲咩排行榜话你觉得一个男人最性感嘅时候就系、是、哦，佢运动嘅时候好专注。 吓， 波成仔 我一定唔得咯， 佢好专注打波嘅时候，但系一啲都唔性感。 专注系成个思考模式嘅。 余文乐就或者周柏豪，你觉得佢打篮球专注，哇，好性感吓。 唔系佢唔专注打都性感噶， 佢本身 系 行出嚟 啦。呢个同个样有问题 嘅， 我觉 得。 波性感好明显， 我好专注打波都唔性感。仲有啲衰格添啊！望落去，因为 有种猥琐， 望自己望自己嘅姿势去进行好多嘅运动或者其他，我唔知仲有啲咩要肢体动作嘅工作啦。其实系会有用嘅，应该 有。 咁 你 先观察到 啊？睇翻自己做司仪啊，即系擘大脚嗰阵时 有，但我仍然坚持同许廷铿唱嗰个下系冇问题嘅，因为萧凡老师教 要搵呢个丹田啊嘛， 系个企嗰个方法好紧要。 做司仪都系即系女仔你。嘅时候个短裙系可能擘到咗咁开嘅你咁， 我有睇翻。 但系如果企得太丁字，佢又太过老土喎。 系 啊， 有种知客嘅感觉。 同埋只手都系噶， 搵多个人， 只手都系噶。 系啊， 原来摆喺前面咧，又有罗启新笑话，你做乜好似人哋咧踢十二码嗰啲， 揞住，做一个反人墙。 摆前面冇问题嘅，但可能你要高少少，可能喺个心口对落，而唔系喺正你嗰个肚腩下面嗰个位咁。 系啦，即系你睇翻嘅时候，你上台你唔觉噶嘛，你个波都系咁噶啦。你一睇翻，搞咩？从第三者嘅角度， 咁你除咗觉得自己丑陋之外咧，仲有咩？ 冇，真系好丑陋。 即系讲完噶， 呢个系好最大嘅。但系因为咧，我以前有睇过，譬如《南瑶丹木准》呢套漫画都讲过咧，嗰阵时嗰个主角樱木花道咧，佢因为啱啱学打篮球，咁所以咧佢系。啲动作啊，射波完全唔识，所以个教练咧就同佢讲话：你试下拍低你自己射波嘅动作，然后你望翻自己动作咧，咁跟住之后佢真系进步得好快，因为佢终于知道自己错啲咩。 系噶， 咁所以头先 Eric 讲嘅嘢都系 就是玩运动呢，可能你专业嗰啲，可能你咩队咩队嘅，可能真係你练波嘅时候就话会有一啲所谓教练喺现场拍低俾大家睇嘅。咁但我哋自己一般人玩就唔会有囉。咁所以有阵时我哋喺街场你打篮球呢，你见到六个人可以有六种嘅射波嘅方法。即係嗰啲有啲奇怪怪，有啲将个波摆到去嗰个头后面咁样揈出嚟啦，有啲嘢摆膊头上面射啦，好多种嘅。就因为大家都冇叫做正视过自己嗰个射波嘅姿势，大家由细到大都系咁啦。咁你习惯咗咪就系咁样样咯。 系啊， 所以呢啲做运动都 系咁。即系譬如你我有一排好中意游水噶嘛。 吓， 咁然之后咧，咁隔篱通常咧夜晚嘅时候咧，有人会有啲泳队啊、泳会啊，咁先 book 咗两条 link 嚟自己去操水噶嘛。 系啊， 咁然之后你就会观察佢哋嗰个游水嗰个动作系好靓噶嘛，因为你游得好正确，你又尝试模仿啦。 嗯， 但系你会慢慢就觉得，其实我同佢游得差唔多 啫。這個叫自我感覺良好。 是啦，你會以為自己做了別人做的事，直到有一個，我有一次跟一個是真是游水泳隊的人，然後去游水啦，跟住之後搞什麼來這麼古靈精怪的， 你好像浸親的游到。 但你游得快不快先？ 喜歡游那排快的，其實 你用蠻力的話你是怎樣都快的嘛， 是 但是你不慳力嘛，即是你不 last 得耐嘛，即是你咪不 efficient 咯，你成个动作你咪好嘥力同埋嘥气咯。咁变咗佢一讲嘅时候，你手唔系咁摆，我见人都系咁噶，我以为自己都系咁噶，咁唔系咯你。 唔系你见人系咁，但你做嘅时候唔系咁。 但你以为自己系噶， 你以为错咗咯。你个以为系错噶咯，因为如果你真系嗰啲运动员，佢哋其实真系会系叫做咩啊？佢哋會其實拍低或者錄低一啲係你訓練嘅時候， 練習嘅過程， 佢真會同你分析啊，你呢隻手係咁樣，然之後你睇嘅時候，你自己先會改善嘅嘛。 係 啊，即係譬如有陣時我做 gym 嘅時候，有陣時你譬如做一啲動作嘅時候，你都會可能揾個人幫你拍低，因為你有陣時你顧唔到咁多嘢嘅，你就 focus， 你淨係要點樣 lift 嗰個 weight 嘅啫嘛， 係啊， 同你點樣 engage 啲 muscles 嘛。咁變咗你有陣時，譬如你做 squat 咁先算，你喺度睇，我覺得自己應該 OK 啊。直到有一日你揾一個拍檔啊等等幫你拍低你嘅 squat 嘅時候，你發覺 原来咁嘅样嘅， 点解系原来系你以为落得够低，原来你落得 仲有好多， 系啦，你以为你个个姿势系啱，但系原来有啲嘢系错嘅。 有一个运动可能系例外嘅，我而家啱啱谂起做瑜伽，因为多数做瑜伽嗰啲 studio 嗰度咧都系有镜嘅。 但你都顾唔晒四周围噶嘛？ 尖窿通常都有 镜噶， 都有镜。 但系你都会真系望， 好大只咯！前面唔知攋起件衫啊， 通常攞嚟自拍用嘅嗰啲。 咪通常做瑜伽好啲，因为嗰个老师又做紧，佢后面又有块镜 ， 你见到你眼睛见到佢前面啦，然后个镜嘅倒影你又见到佢后面，咁然之后你又见到前面块镜同埋侧边块镜嘅时候咧，你系会个意识会强啲咯，起码。即系你会知道，譬如原来佢落九十，即系个膝头哥同个小腿系九十度系咁嘅。但我原来冇噶，因为你一侧边一望你就望到，特别系你有几个人一齐做咧，如果人人都做到九十度，净系你做唔到，你就好明显自己嗰个小腿嗰个摆个幅度系同人哋系唔同噶嘛。咁个意识可能就会强啲咯。跳舞嗰啲人都系咯，因为跳舞始终都系讲靓噶嘛，你睇出嚟最后个感觉。咁所以佢哋就一定会对住镜跳嘅，即系等于 Poly 啲人，佢就算冇位，佢都一定要去 Seven 楼下，因为嗰度有 反光， 系就算嗰度唔系镜，佢都起码倒影到系啦自己个样，咁佢都会喺嗰度跳咯。 Gym 都系咁嘅原因嘅，其实本身 系嘛， 有阵时你太过，譬如你即系做紧啲即系难度高啲嘅嘢嘅时候，你就好难顾到咁多样嘢噶嘛。即系如果你一个人 train 嘅， 所以要有教练， 或者你有个拍档咯，你有拍档互相提住，有啲嘢你要提住咯。 嗯、 即系譬如我有个朋友咧，佢试过有一次咧，即系觉得哇嗰啲好 sweet 啊嗰啲咧，不如 baby 不如我哋今日拍咗我哋石嗰啲相，我哋摆上网咧咁样嗰啲，即系嗰啲懒系 sweet 嗰啲蜻蜓嘅，再用石啖嗰啲，然之后摆上网啦。佢哋 expect 出到嚟嗰个画面咧，系真系好甜蜜嘅，同埋真系觉得拍 MV 咁样样嘅。好啦，即系 唔系个唔系个啲嘴都靓。 好啦，咁啊然之后咧就个男就叫男朋友啦，第一男朋友啦，嗱咁我哋揸个机，跟住我哋石啖咁样咯，佢拍出。个女咁丑样嘅， 点解我哋咁丑 样？即系佢又就住个镜头，跟住又剩， 系啦，即系佢出到嚟，佢以为嗰个角度系即系好结婚相啊，好拍 music video， 但系出到嚟，佢话有一种点解咁淫邪嘅感觉嘅一种。 同埋嗰啲，有啲五官会怪噶。如果你唔识摆 pose 嘅话， 系啊， 我有咁嘅经历，唔系影相， 淫邪嘅经历， 唔系。 唔係關嘟嘴嘅，真係，因為我曾經都幫過做啲品牌咧，做啲影嗰啲宣傳相咁樣啦。咁咧當其時咧，嗰個攝影師同埋 make up 嗰個姐姐咧，就俾一啲 reference 我睇嘅，就想啊，我哋嘅 style 係想咁樣嘅，咁啲動作要誇張啲啦。咁同埋咧，佢哋有一下咧就叫我哋想個嘴嘟嘟地咁樣，即係好似好 cute 咁樣啊。咁本身我對呢個動作都有啲抗拒，即係覺得好難做得靚啦，因為你一定係試過曾經屋企自拍過唔成功噶嘛呢啲，但你心入邊梗係冇話俾其他人知啦。你放喺心入邊，你知道唔靚嘅。 冇試過屋企自拍嘟嘴。 嚇冇喎。 点解我 男人唔会啊？男人少啲啊。 因为好迷茫， 画圈圈啊，同埋 点解我要嘟嘴？ 或者有一啲感情要表，咁你冇遇上一啲感情要表达呢个表情啦？ 嘟嘴、 啊，我试过啦吓，咁我知道系好难做嘅。咁我咧就好就住咁样，咁佢就唔得啊，你咁样唔得啊，咁佢就俾一啲图我睇，有啲日本嘅杂志俾我睇啦，咁就叫我嗱，你要留意一下咧，佢个嘴嘟嘅时候咧，佢个人中系唔可以拉长，即系嗰度讲紧。好多唔同嘅嘢， 做咩？邱国成，我见你练习咁， 我尝试感受紧佢讲啊。 我误会你同我示爱话啊嘛， 或者你又唔可以将块面太过松弛，令到你两边啲肉冧晒咁样嘅。即系原来你顾紧个嘴， 望住佢，我不断喺度笑，好核突， 好核突咯。 但系你 好似啲就系挣扎就系死嗰章鱼啊！而家 仲有瘦都唔得嘅，你可能太瘦咧，咁你两边面可能 lift 晒落去噶嘛，咁整出嚟个样就会好古怪啊。 咁你点样嘟咧？ 我唔知，我研究咗好耐。 咁你做嗰张相点咧？咁 冇啊，做唔到咯。我呢完全冇职业道德噶嘛。 咦？咁最后佢 唔需要你 有试过嘅？ 有试过啊！ 但系真系做 佢俾埋我睇添啊！我唔想睇到啊！ 你少啲 唔系都我都有做过嘅，好似都小成功咯。 你变咗忽忽啊！嗱，邱国成， 你啲系咩酸梅嗰啲样咯？ 系啊，食酸梅 系啊。 同埋咧，有阵时冇乜化妆做系丑嘅，更加。 我咁一定嘅， 系啦，即系嗰啲化晒妆嘅、打晒光咁做咧，系靓啲嘅，真系，即系影出嚟成件事好柔和咁样嘅。但系譬如你喺直播室咁样做咧，都多数系丑嘅，除非你系嗰啲零死角美男子或者美女嗰啲咯。 一定唔系啦， 即系你嘟得核突系好容易嘅， 系啦， 再嘟得靓同埋即系 好饱满，好系好柔和，系好难嘅， 系好难嘅。我喺街见过一个女朋友系咁样咯， 咁点啊？ 佢点咧？ 佢自拍喺度， 唔系佢成程都嘟住嘴讲嘢嘅。 嘟住，我冇个嘴真系嘟噶。 唔系啊，而家有啲女仔好中意嘅，即系嗰啲唔知咁样嘟住个嘴咁样样 咧。我想剪个嘴， 变态啊！ 我想剪个嘴出嚟。 咁我直情听到咁啊，真系 捂 住个男朋友，但系 keep 住都系用啲 BB 声咁样，再今日嘟。 佢系咪表达紧不满嘅咁？ 系啊， 嗲紧咋？ 系咯， 但系佢喺度嗲同埋呢一种嘅方法表达嗰种嘅不满嘅。而个男朋友系好明显好受落嘅，系啦，即系 好多男仔都 系啦，好落力地去氹翻佢嗰啲嘅。因为我行我就听，你唔真唔想开心啦。 讲翻人话啦，讲翻人话啦，唔该。 佢讲紧星星话系咪？ 有一种心寒嘅感觉。 究竟系边个星球嚟？ 我唔知。 天生瘦， 啲嘴瘦啊。 如今已没有退路，虚妄恐怖，只可走到更高。如今可向天宣布。望着目标可找到，藏烟雾未曾迷路。曾想过是个句号，一进一退，天空海阔听到。曾一手撑起威武，为着自己的海报，能铺尽面前长路。我要用吉他充当战斗，辗转要攀高，欲望就像拼命建造。终于一天，歌声你也可听到。谁人说无人做到？生起点，生焦点，这刻给你知道，人生永远是极残酷。当一天风了火点满天，照亮角落，从生命出发，继续探讨。如初衷不变，那是态度。这一边结束，然后这一边有建筑，退路亦进路。我的歌为你接曲，我 有佢哋嘅新歌啊，叫做《修罗之怒》。喂，有个嘟嘴嘟得，一定系满分。喺隔篱房录紧音。 哦， 手下留情啊！佢哋访问到周秀娜， 娜姐， 娜姐一定好睇啊！ 对住对住嘟啦，而家 佢打 你引佢嘟为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外汇基金去年投资收益436亿港元，按年大跌46%，是2011年以嚟最低，投资回报率是1.4%。去年全年只有外汇投资亏损527亿元，由第二季起连续三个季度都亏损。其余各项投资都有收益，不过海外股票和港股收益分别跌近36%和53%。而债券投资就转亏为盈，去年投资收益473亿元。金管局总裁陈德霖预计，今年投资市场有更大不确定性，更为困难同复杂。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宏毅接受报章专访时点名指，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张炳良、环境局副局长陆公卫同埋行政会议成员胡鸿勇都系被北京接受担任特首嘅人选。泛民泛黑会召集人公民党党魁梁家杰认为，泛民争取一个公平、公道、公义的制度，不是为了泛民或者曾经是泛民的人士入閘。如果选举制度公平，自然会有很多卧虎藏龙人士出来参选。民主党主席刘慧卿质疑陈宏毅走火入魔，他认为市民希望有真正有竞争和选择的选举。警方过去一星期两次透过卧底行动打击黑社会，巡查全港205个地点，拘捕73男2女，捣破4个黑帮武器库，检获牛肉刀、铁通同伸缩警棍等等，又检获60,000元嘅现金、少量毒品、怀疑非法放债嘅追诉信同埋借据等等。警方表示已经成功瓦解一个活跃于西九龙嘅黑社会组织。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警司马志坚表示，被捕人士当中5人声称是三合会成员，被落案起诉，法庭拒绝他们保释。昨天在香港马拉松赛事晕倒昏迷的24岁男子在东区医院抢救，现至今日中午前证实不治。一名首次参加香港国际马拉松10公里赛事的24岁跑手，昨日在铜锣湾怡东酒店对开晕倒，送往律敦治医院急救，其后转送到东区医院。香港田径总会主席关琦对事件感到痛心，他说以往曾经讨论过要求参加者提供健康证明，但因为涉及人数过多难以处理，所以并未实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晚间和听朝部分地区有雾，最低气温大约是1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听晚有一两阵雨，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稍凉，星期三风势颇大。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公路对开第二线有坏车阻路嘅，影响到现时一带开始车多，有少少车龙咧排到去天马苑。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公路嘅第二线有坏车阻路，而家一带开始车多嘅，揸车经过朋友小心。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嘅车龙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咧暂时正常嘅。红隧嘅九龙入口就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仍然有少少挤塞，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咁另外喺港岛区咧受到爆水管影响，谢斐道去北角方向近住景隆街一段咧有部分行车线仍然受阻。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常德村、青山公路沙仓方向屯门、大埔林村加道里农场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赤立角南路回旋处方向国泰城同埋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 96.9 RTHK Radio 2 Radio 2 24小時不停廣播 FM 94.8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各位亲爱的打工仔，又是时候检查下你们的工作进度了。口头汇报 解决， 业绩报告 解决， 财政预算 解决， 工作压力呢、 未解决啊。 今集职安事件簿会同大家分享舒缓工作压力的小贴士，立即下载 RTHK Mind 手机应用程式收睇啦。 iOS 和 Android 系统都支援的。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你又会做啲乜嘢噶？ 梗系听晨光第一线啦！ 何嘉丽、 罗启新、 程振鹏、 崔杰彤、 蔡敬文， 晨光第一线。 我哋晨光第一线，新一年要发挥互助精神， 密切留意 2015年晨光第一线。 职安 Power 全起动，职安健 Tote Bag 设计比赛已经进入决赛阶段啦！由即日起到1月30号，你可以登入 Team Power 网页 teampower.rthk.hk 投选网上最受欢迎设计奖。如果你拣选嘅作品最后成为组别冠军，你仲有机会攞到眼光独到奖添。 Hello， 大家好，我系桃妹， 我系郑俊宏。职安 Power 全起动，职安健 Tote Bag 设计比赛 再燃起行，立即登入 teampower.rthk.hk。 介绍个人你识咧， 好啊！ 佢嘅特色系四不像， 我最中意古灵精怪嘢噶啦。 第一，佢唔似港女，有啲文化嘅。 O K 喎。 第二，佢嘅身高唔似歌手，但系的确佢系今年嘅新人。 咦？ 第三，陈奕迅曾经话佢似徐静蕾，不过全世界包括佢自己都觉得唔似。 咁古怪，第四个唔使讲啦，等我自己问佢，佢系边个？ 其实就系我，我系我，黄天怡。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七点 ，Give me five， 用你两个小时嚟认识我啊 ！Harry， 机顶盒。 每个礼拜我都好期待，唔系你嘅环节，系你拣 嘅音乐噶嘛？ 系啦，你拣嘅 background music 吓，呢个系个另一个亮点嚟嘅。喂，咁啊，今个星期咧系我同一个朋友食饭，咁佢 有个朋友嗰个讲样好好嘅嘢 咩？ 佢话如果你唔系好擅长一样嘢咧，你为咗突出自己，你就要做最差嗰一个， 仲要不断地 做最好， 持续地做 做到最差。 你音乐嘅选择方面绝对可以朝呢个方向。 呢、這个社会上好多人都系咁做嘅，其实 每次都拣 我做唔到最好，我就要做最 差嘅， 起码有人记得， 都有个之最啊嘛，叫做嗱咁啊。今个礼拜 好上进咯，即系讲呢件事咯。 系啊，好努力咁样做最差， 刻意经营嘅你都真系。 咁我有一个朋友，佢近排学紧呢一个德文，咁啊同佢食饭咁倾开偈，咁跟住即系都问佢。佢學德文之外，因為佢去過德國，咁有啲德國嘅得得意嘅發生嘅，咁所以我都 research 咗啲翻嚟，再加埋上網睇咗啲，咁啊關於德國呢一個地方嘅一啲奇奇怪怪嘅嘢。 即係今日個主題德國， 就是、德國啦，冇錯， 搞錯啊！你起碼 好大喎、啊，德國 咁 hit， 你一係講周潤發都好啲，或者講陳慧嫻都好啊。 太唔係 李日朗咧， 我梗係有揾過啦，但係點樣能夠將佢變成三條問題？ 八十年代經典金曲啊，嗰啲咯，嗰啲題目咯。 冇今日德國啊玩， 搞錯 德國啦玩 下，好唔 update 啊！ 間中都有下呢啲噶嘛，係咪先？ 咩啊？ 間中都係有下 呢啲， 有下啲 咩啊？國家小常識咯， 係啊！ 你冇俾我貼，你每一間有一條關於香腸嗰啲噶嘛？ 冇啊冇啊，今次 蒜菜嗰啲， 足球 冇 足球， 冇啊冇啊冇啊，完全冇豬手同腸仔嘅出現啊！ 足球咧， 因為曾經出現過，足球都冇啊今次。 哦，圍牆、 啊、圍牆都冇、哦、都冇係啊， 國旗 國旗都冇，唔使驚係啦。 咁仲可以出咩咧？好紧张啊！ 好紧张啊！ 第一回合 ，Round One。 你边度搵翻嚟噶？ 肯定系 library， 系咪 library？ 喺上面部电脑有晒好多唔同嘅音乐。 你 search 咩 keywords 搵到呢啲啊？ 我唔记得呢个 search 乜嘢 ，search 左 link 右 link 飞啊飞啊搵出嚟嘅。 Dance music， electric 咩嚟？ 电子舞曲 啊！今次冇咁小岛风情啊！今次啊， 但系停留喺七十年代咁，我哋好似啊，我哋仍然停留喺嗰个年代，但系 有啲有少少异国风情啊，又有啲。 嗰阵时听到嗰啲 synthesizer 或者嗰啲声咧，你会 feel 到自己系某一个年代咁啊！呢个就系以前嗰个年代嘅感觉啦，都系 系有型咯，得。 喂，嚟啊嚟啊！听完呢、這个音乐之后，我哋问翻呢个问题。 完嘅呢个音乐会喺度半个钟， 会一路 keep 住。 所以你讲啦，你讲啦。 嗱，今次第一条问题咧，系关于一个德文字嘅。咁呢一个德文字咧，可以俾你听一听先。呢、這个德文字。咦，好细声。系啦，可以听一次呢个德文字，佢嘅发音系，喂，出声啦。 Schrute，Schrute， 因为我惊我发音。 Schrute。 所住的 系啦，嗱呢个德文咧系一个德文字咧，佢系其实形容紧一个物件。呢、這个物件得意嘅地方咧，就系、是、其实讲紧德国嘅小朋友之前有睇过啲新闻讲话啊，六岁之前就唔俾佢哋上嗰啲 pay group 嗰啲噶嘛，因为要佢哋 唔准学嘢， 系啦唔准学嘢，住要等佢哋玩得开心啲先。咁但系到佢哋六岁之后啦，咁佢就开始翻小学。咁啱啱呢一个发音嘅呢一个字咧，其实就系讲紧呢一啲德国嘅小朋友，佢哋小学一年班六岁啦，第一日翻学嘅时候。屋企人会俾佢哋拎翻学校嘅一样嘢嚟嘅，系啦，啱啱嗰个， 即系 short jutter 系一样嘢嚟， 系一样嘢嚟嘅。 我想打岔得唔得？ 系啊， 原来咧你呢个花牛有名， 有名系咩啊？ 呢首歌个 title 叫做 Horse of a Different Color， 你 feel 唔到只马？ 马马奔腾 啊，唔系喎，白咗声。 Horse of a color， of a different color， 另一种颜色， 另一个颜色嘅马系啊。 特别嘅， 好特 别。喂，斑马， 古马问题啊，系啊，啱啱嗰个德文系啦， 系啲小朋友一翻学会带嘅。 第一日翻学嘅时候，屋企人会俾佢哋带翻去， 净系第一日会带嘅啫。 第一日嘅啫，主要都系第一日俾佢带嘅啫。系啊，新学校嘅时候， 我哋就要估啦。 系啦，咁以下有四样嘢，咁啊，边一样俾佢带翻学校嘅咧？第一就系佢哋屋企嘅全家福，全家人影完张相之后咧，就会俾佢揽喺心口嗰度带住翻学校噶啦。咁啊，即系 好似嗰啲老退化症嗰啲老人家咁样搞到佢咧。 系啦， 第 二啦，就系屋企人帮佢哋设计嘅卡片，俾佢哋挂喺心口嗰度，咁等佢可以、 啊這個、 可以派嘅 派片啊， 可以派卡片嘅俾小朋友嘅卡片。 好有型啊呢、這个。 第三个啦，就一个类似福袋嘅嘢，里边系装晒啲零食啊、玩具咁样送俾个小朋友，咁啊等佢拎翻学校适应下新嘅环境，咁可以派一啲糖啊，同啲同学交换糖咁样嘅。 系。 而第四啦。就系俾佢揽住一个哨子，系啦，随身带住，咁有咩事危险咧，佢就可以吹嗰个哨子啊，哔哔咁样样啦。 咁点解就系第一日带咧咁样？ 第一日翻学啊嘛， 第二日就冇危险啦咩？ 第二日就冇咁危险。 我觉得唔会系拆哨子咯， 即系你个 好嘈啊咁样会。我觉得啲小朋友咧，其实同啲狗仔系一样嘅，因为啲狗仔有阵时咧，你见到啲地方好多人带狗去啦，咁初时好似好相安无事，只要有一只狗吠嘅话，其他狗都会一齐吠嘅好多时、 啊。 所以一个小朋友，就算佢有冇危险都好啦，佢可能玩嘢咁样吹下个哨子咧，好多小朋友会模仿， 觉得得意， 就全部人一齐吹。 咁我觉得会好嘈，所以冇可能系一个哨子。 是所以你觉得不是哨子。咁另外嗰三个呢呢、這个是一个传统嚟嘅即係德国里面。 我本人就係想派片嘅因为我觉得好有创意。 即係小 朋友都可以係啦好似你会想收集其他同学仔啲卡片从而你会认识佢多啲囉。 所以觉得是一个卡片。 但又冇理由只係第一日派囉我觉得个逻辑上。 冇喎咁你譬如第一日咁大家新认识嘅同学咪大家交换返去囉。 咁 咪第一日都见过噶 啦 嘛，咁咪储咗啲卡片之后你咪翻。 咁点解要咁全家福系净系第一日带嘅啫？都系 系啊，都系第一日带翻去咯。 即系用嚟做咩？全家 自我介绍咯，即系大家翻到第一日新同学认识噶嘛，咁所以就会攞个全家福介绍屋企人有啲咩啊咁样样。 第三个系咩福袋？ 第三个系一个福袋里面装晒啲糖啊或者玩具咁样样。咁你翻到新环境，可能小朋友上堂可能唔习惯嘅，可以食下糖啊或者同啲同学交换下咁样样咯。 你个解释系咪真系 official 解释先？ 咩啊？有一个系噶，即系我即系如果正确嘅答案。 咁你上堂你仲要俾佢又食糖又玩游戏玩玩具咁样样？ 我觉得系全家福。 系咯，你个解释唔啱数。 吓， 咁应该唯一系全家福啩？ 全家福。 天怡都系 全家福， 全家福， 我 真正嘅答案错，并不是全家福， 唔 系全家福， 派片，派片， 系啦， 派糖咯， 派糖啦， 个派片又派糖， 我真系唔拣手指嘅，点解唔拣佢啊？ 好嘈啊！ 因为你咁样问我，我更加唔拣佢。 好啦，咁我哋唔好拣佢啦。好，真正嘅答案有一个啱咗，真系。 佢经典对白第一次出场啦，噶嘛？ 就系派糖先系真嘅。 吓， 呢一个咧，啱啱嗰个读我唔记得点读啦 ，Sojuda。 Sojuda。 Sojuda。佢其实咧系一个三角锥体咁样嘅一个袋嚟嘅，好大个嘅。咁啊入边其实真系装晒啲糖同埋玩具俾啲小朋友。咁呢一样嘢喺德国咧，佢已经有差唔多200年嘅历史啦。咁佢话佢以前咧出现嘅时候，主要都系糖嘅，因为佢话俾啲小朋友去嗰啲新嘅环境里边咧，俾佢适应啊。咁即系有啲糖喺度咧，真系可能俾佢可以即系食下糖啊， 定惊咁样。 系即系类似嗰种感觉噶，即系佢惊有咩事，哎呀就食粒糖啦咁样。咁又或者你可以同啲同学仔交换啲糖。咁但系而家因为佢哋觉得食糖可能对小朋友唔好，所以先开始加啲玩具嘅。咁呢一样嘢其实系一个仪式，就系佢哋第一日翻学，咁佢哋开学礼啦，咁佢哋就孭住嗰个好长条，我搵张相俾你睇咧。 咁佢咪可以随时听下讲嘢，又自己拿粒糖出嚟食，拿个玩具出嚟玩。 嗱，佢哋咁样拎住好似一个大萝卜咁样，只白兔攞住个萝卜咁样。咁佢哋个规则咧，就是、上完呢一个开学典礼完咗之后啦，先至可以拆开一个仪式咁样，大家就我今日带咗啲咩糖翻嚟啦，屋企人俾我嘅咩啊？ 你话等我哋上堂嘅时候可以食下糖啊，好惊！ 咁咪可以，咁开学典礼之后咪食糖咯，咁咪上堂咯，跟住就可以交换。但佢因为佢最初系 取巧呢个人， 系咁咪点逼到你？唔系你都答啱咗啊，系咪先？ 佢哋叫呢个做入学礼物袋啊， 入学嘅礼物， 即系如果译做中文，咁同埋佢入边嗰啲礼物咧，即系小礼物，譬如头先个糖啊、玩具咧，就唔一定系净系爸爸妈妈送嘅咯，即系可以你姑姐啊、舅父啊、姨妈亲戚啊嗰啲咁样咯，即系贺你入学咁咯。 系啦，就送一份礼物咁样俾佢带翻去， 好有爱啊！ 系好一比零， 你啲音乐可唔可以拣长啲啊？分零钟我揿一次咧，好攰啊！ 我搏长佢一张佢。 第二回合 ，Round Two。 得你一个人享受呢只歌啫。 系啊， 唔识俾咩反应呢个歌， 唔紧要，唔使俾反应嗰只歌。 我净谂唔到佢咩场合底下用到呢首音乐。 而家咯，而家咪用紧咯。 应该系嗰啲系咪 I T 科技博览日噶嘛？ 啊，系啊， 都形容到呢只歌， 冇系 啊，系啊， 你会觉得冇问题噶嘛？如果嗰个 booth 或者个 booth 系咁样，你会觉得接受到嘛？ 有啲古灵精怪机械人定唔知做咩喺度嘅时候，系啊， 就喺度喐嚟喐去啦嘛。 有冇搞 IT exhibition 嘅人想要呢首歌？ 可以揾我咁样。喂，咁跟住第二条咧，就系关于咧德国人嘅名嘅。咁因为原来系一路流传咗喺网上面有一个笑话，系关于德唔系笑话一个故事咧，关于德国人嘅名嘅。咁啊话嗰阵时打仗嘅时候咧，德国同法国人咧，咁啊二次世界大战打到即系樽颈位咁样样啦。咁啊为咗赢咧，法国人佢就谂咗一个方法，就系咧休息嘅时候趁住休息，就系揾一个识得讲德文嘅法国士兵，就对住对面就大声嗌，就话阿 Klaus K L A U S， 阿 Klaus 阿 Klaus 喺咪度啊咁样样。就好似好 friend 咁样揾一个德国朋友， 因为又停啦， 吓咁啊，继续再咁系啊 ，Klaus 喺咩度啊？咁跟住咧，咁啊德国嗰边嘅德军咧就真系有个叫 Klaus 嘅人就会企起身就，哎我喺度啊！咁呢个时候咧，法国个军咧就可以揾枪射死佢啦，咁样，咁啊佢就周而复始用呢个方法咧， 因为阴人 嘅 真 系，即系系啦，用一个阴人嘅方法想快啲打赢长仗，咁啊用咗呢个方法好多次，咁啊真系有唔同嘅 Klaus 都起身，咁呢一样嘢其实讽刺紧就啊德国原来好多人咧个名都系叫阿 Klaus 嘅咁样，即系有个咁样样嘅故事咁样样喺网上流传嘅， 即系同阿荣啊、阿明啊、阿成啊， 系啦，即系阿明你喺边喺边度啊？咁啊明你啊， 总 有 个阿明咯， 咁啊肥低咗佢啦，系啦，咁我嗰时就用呢个方法去打仗，咁一个咁样样嘅故事嚟嘅，咁但系即系今次呢个问题咧都系讲紧关于德国人嘅名，其实佢哋喺自己改名嘅时候，佢哋好鍾意改一啲即係比较传统少少保守少少嘅名，即係譬如我剛才讲 Klaus K-L-A-U-S 有什麼意思㗎，点解改呢个名即係佢冇特别 Klaus 个字本身嘅意思我就唔知道，但係佢哋係好偏向揀返呢一啲名居多嘅，所谓名就即係撇除佢哋个姓，即係佢哋个 first name 啦， 即係佢哋鍾意大路名嘅， 大路名嘅，咁以下有四个原因，边一个系点解佢哋会真係揀一啲咁大路嘅名呢？第一就是、因为呢曾经有一个德国的心理学家研究过，就说某一些名字呢他们是会做 某一相对嘅行业咧系会擅长啲嘅，譬如话一个叫 Bruno 嘅男仔，相对于一个叫 Jane 嘅男仔做技术性嘅行业咧，系会出色啲嘅咁样，即系佢哋有啲咁样嘅研究嘅，同个名字有关。咁所以偏向佢哋改名嘅时候咧，都会拣翻一啲大路一啲啊，等可能佢想将来或者做医生啊，改翻啲近医生嘅名字；想做可能工程方面嘅，就改翻啲相对嘅名咁样。咁所以佢哋都有一啲咁样嘅 list。 OK， 系啦，呢个系第一个解释。第二个啦，就是、因为咧，佢哋 B B 改名咧，佢哋德国嗰啲人口登记处咧，系会即系睇下你嗰个 B B 嘅名字，审视一下。如果唔 O K 嘅话咧，系会弹翻转头要你再改过。如果每次重新改过个名咧，要交好大笔钱嘅。咁所以佢哋就通常会拣翻呢啲比较保守啲、大佬啲嘅名 字。何谓之唔 O K 嘅名啊？ 系咯， 即系咩名系会打回 頭？即系譬如可能你有啲好过分之创新咯，即系我会形容为 咁 系啦。 咁唔等于佢唔使太创新咪得咯？ 系佢唔使太创新就 于是乎就揾大佬咯， 系揾翻啲大佬。 个名改到尖端咁样噶， 系啊，咁所以咪系 得唔得噶？香港 可以香港可以， 尖端 我叫端咁样都得， 系你可以嘅， 即系黄尖端。 好似如果你可以粗口嘅啫嘛， 写得出嚟就得噶啦，系咪先？ 系啊， 系啦， 即系有嗰个字 咯。系啦，即系佢哋会因为呢一个原因，所以佢哋会拣翻一啲大系路啲嘅名咁样。 冇人叫你嗰个优富咁样噶，就算你嗰个优富咧，香港都唔会唔俾你用优富嘅名噶。 系可以咩都得，系啊， 系咯。会，我觉得德国仲要都几文明 吓。O K， 而第三个 是 即系佢唔会睇佢，即系审视佢个名咁样。 唔会啦， okay， 你估嗰个马拉松 number 咩？ 嗱，第 七六八九咩？ 对唔住，我出嚟优富啊！ 第三 咁敏感咩？你估德国人 唔知啊？嗱，第三个啦， 啲人先会， 所以就系会改翻一啲咧，历史人物会用过嘅一啲名字，因为佢觉得系一种荣耀嚟嘅，咁所以佢哋会偏向拣翻历史出现过嘅人物。 埃及都系噶， 拣翻嗰啲名字出嚟， 好多好多啲国家都会，所以佢啲名好长。 吓，第二 有啲姓名咁样 咁，系啊，有啲姓名咁咯。咁而第四个啦。就是、因為改啲太創新嘅名咧，佢哋喺德國嗰邊，佢哋有一啲所謂嘅名嘅一啲資料庫。有陣時你會喺嗰啲電子資料庫咧，你會 read 唔到嗰個名，顯示唔到咁樣，會出現一啲問題。所以佢哋咧都避免去創作一啲太過新穎嘅名俾自己小朋友，而揀翻一啲可能係比較大路啲嘅名，同一個電子系統方面有關係嘅。 咁佢都係嗰啲字母組成噶， 係咯。 咁佢有啲可能會砌唔到啊，顯示唔到 ，read 唔到 error 咁樣。 咁複雜， 唔似咁蠢喎、啊！而家啲電腦技術， 即係除非佢係有心阻撓你嘅啫。我姓龍，但係唔可以叫龍蝦咁樣。 你心入边系咪曾经谂过好多呢啲名噶？我想问， 我姓六，我唔可以叫八九。 你头先有优富，跟住又唔系 好大 叫八九。 如果你有朋友我姓六叫八九，我姓龙叫虾，我真系天生一对啊！结婚我哋。唔都 read 唔到你个名，好敏感你个名。 绿龙 即系好似嗰啲微博嗰啲，佢已经打入咗有啲字系会 read 唔到啦，系啦， 要河蟹， 河蟹啊嘛， 我姓河叫蟹 啊，叫我蟹都得啊， 你姓六唔可以叫四你又 系唔得噶，叫阿七又唔可以加一字咁样嗰啲咧， 唔可以 啦，系好危险啊，咁啊，所以佢哋改名咧都系偏向拣翻啲传统啲，咁以上四个边一个你觉得系真嘅咧？ 梗系第三个啦， 历史人物咯，系 历史人物啊嘛。 梗系啦， 史人物 好，两个都系拣呢个， 系啊， 唔系呢个答案，拣呢、這个呢、這个是假的，呢个是假的， 呢个你自己作， 我自己作出嚟嘅， 呢个作大埃及有喎，头先佢 有啊，有好多，有好多， 你咁叻嘅，你自己作啲嘢出嚟， 估到有啲地方系有，我唔知边地方，但系 咁叻嘅，你求其作啲嘢出嚟都系事实。 咁另外一二四系咩啊？ 第一个因为名同行业嘅关系啦， 行业啦， 第二就系嗰啲人物登记处佢会审视你个名啦。最新就是第三個就是頭先講電子系統。 喺我心目中，德國都算是幾 open minded 噶嘛，係咯 ，liberal 噶嘛。 我估係第二喎，但係反而 即係咩啊？ 人口登記處係會睇下你個名 字，因為最緊要係因為會要俾嗰啲錢啊嘛。咁樣好實際嘅原因啊嘛，我覺得係。 我估一， 我估二。 好。好真正嘅答案啦！ 你哋两个人有一个 系啦，真系有一个人啱啊！今次 好犀利咁 样，答案啱嘅系黄天怡，系、 yeah! 真系嘅。因为 有啲咩敏感嘅名唔改得啊？例如 嗱，佢哋有，因为原来咧，德国佢哋个人口登记处咧，佢哋系会根据一个叫做 The International Manual of First Name 嘅，有本咁样样嘅嘢。我上网搵唔到嗰份文件啦，但系佢哋真系会根据呢个咁样嘅手册。 你唔好乱搵啦，我惊你一阵搵到原来 hack 咗佢，跟住佢会攻击你。 佢真系会有根据一个咁样样去睇翻，因为佢哋譬如有啲牌子名等等唔可以改落去个名度啦，甚至乎如果睇你个名嘅时候，佢分唔到系男仔定女仔，佢都唔俾你改嘅。点解咧？因为佢已经影响到个小朋友嘅childhood 啦，即系可能你个名好女性化，但系你个男仔可能假设可能会俾人取笑咁样样，咁会令到佢个童年未必会，所以佢为咗呢一个其中一个我揾到嘅解释原因，咁所以佢就要求你个名，我一望到我要知道你系男仔定女仔，如果唔系咧，你要改过个名嘅，咁改个名就头先讲就系要俾一大笔钱啦。 咁所以啲人就宁愿小心啲改 啦。系啦，宁愿小心啲改，因为嗰笔钱，虽然我都揾唔到嗰笔钱有几大，但系几个网页上面嘅报道都系话嗰笔钱都几大。 你可以睇得到自我审查。 系咯，你真系估唔到， 真系好单一啊！呢啲嘢 吓，系啊，啲名， 因为你先 set 咗一啲规矩， 系啊，你自己 ban 自己， 系啊，咁所以德国上面 所有牌子名都唔得， 所有牌子名嗰啲都唔得， 都唔可以叫 Gucci、Dior 嗰啲，系啦，嗰啲 Chanel 都 唔得嘅， 冇错，郑伊健都叫 Dior 咯，以前。 系咩？你叫 Dior， 以前有个名叫 Dior， 郑伊健叫 Dior， 系啊， 真的吗 ？Dior 唔系女仔名嚟咩？但系话时话， 冇所谓啦， 冇所谓啫。但系 佢都流长流发咯， 我啊，郑伊健就叫 Dior， 郑伊健叫 Dior， 你呢个消息 我真系估唔到。 维基嗰啲讲噶， 唔系啊，维基都好似有嘅，同埋好似杂志上面， 呢个都要，呢个都关乎我哋嘅生活，我哋都要睇一睇。 我真系好想知， 但系你下一题先，我做呢啲。 好啦，而家系一比一啦。 第三回合 Round 3， 好，快啲啊！仲有三分几钟。 好嗱，最后一题啦。咁啊，唔讲德国嗰啲嘢食啊，又唔讲下佢国旗嗰啲啊。今次讲下德国嘅一个人物，就系佢嘅总理默克尔。 系 咁啊，本身呢个女嘅总理咧都好犀利、好猛料啊。因为佢系德国第一个女嘅总理之余咧，佢亦都系喺呢个德国总理史上第一个嚟自东德背景嘅人嚟。 系 咁，所以佢就好犀利。咁所以咧， 问题系 问题就系咧喺德国本地咧，唔系德国本地，应该话有一啲牌子，亦都会好想同呢个咁有代表性嘅总理咧做一啲嘅合作嘅 project 咁样，或者 crossover 咧。 以下四样嘢，边一样系真系同默克尔合作过、做过嘅一个 project 啦。 嗯， 第一就系、是、一对德国你都知道有一间好出名嘅牌子做运动嘅运动品牌，就揾默克尔咧就出咗一条佢嘅生产线嘅一对跑鞋，咁样就以佢命名嘅。即系 第二个， 第二个就系呢一个芭比公仔为默克尔做咗一个佢自己嘅样嘅一个公仔，咁、 okay. 样展销出嚟嘅、嗯。第三个 唔系呢个。 亦都有一个咧内衣嘅品牌为揾阿默克尔咧做一个代言人，就做呢一个内衣，即系一个女性系啦。第四个就一个解酒丸，揾阿默克尔亦都做呢个代言。然之后咧系啦，即系叫啲大家饮得多酒之余咧，亦都要食翻啲解酒丸啊咁。 可以被捞嘅咩？佢 关系系咩咧？ 佢成日要应酬啩。 德国人本身饮得多酒，呢个系真嘅。 唔系，但系即系你揾佢咁，你都要 总理成日要应酬啊。 四样嘢吓，咁仲你可以咪几样嘢都有得解嘅。 咁你都可以即系哇，条路可以行好远咁样样吓，话啲毅力啊嗰啲咁样吓，路路土土咁样。 佢哋可以做呢啲嘢嘅咩？ 我唔知道。 政府嘅工作人员可以担当呢啲， 即系揾佢 商业嘅角色。 一个跑鞋啦，一个芭比公仔，一个内衣，一个系解酒药，四样嘢。 跑鞋啦。我覺得呢幾年都興揾啲 celebrity， 係揾啲名人嚟。 我覺得唔係芭比， 同埋跑步好似好健康啊嘛， 即係宣傳一個健康生活咁樣。 我覺得聽過德國有解酒丸嘅，即係呢樣好似都喺華南縣 即 係 有 大 都有嘅，我真係揾過，係 咩？ 係啊。內衣德國都有一啲出名嘅牌子， 我知 解酒丸都有。 作為一個總理代理內衣會唔會唔係代言內衣會唔會唔係咁適合咧？ 冇咩嘢嘅，都 即系佢比较我知道，但系咁佢 image 应该系 好 优雅啲、庄重啲啊嘛。 跑鞋系最 make sense， 但系我好欣赏解酒丸呢个 concept， 所以你决定拣 解酒丸。 我拣跑鞋， 我欣赏你嘅创意、 啊。好，真正嘅答案系冇人啱嘅。非跑鞋亦不是解酒丸， 即系剩翻芭比同埋 内衣 呢 两个 内衣啊。 快啲开股啦！ 芭比啊，蘑菇 系真正答案。 有一个人答啱咗， 系啊，芭比系真嘅， 搞 错。真系咧，有一个嘅玩具嘅叫展销会咁样，就世界各地好多展销商就喺度摆啦。咁然后咧，芭比玩公司就真系按照住麦克尔佢着开嘅衫，佢嘅发型咧，做咗佢嘅一个公仔喺度。 系咪一样身形先？ 咩啊？唔好又身形唔系嘅，攞翻佢 四十 D 咁样。 但系佢依然都用翻佢好 slim 嘅，同埋个样系一个芭比样嚟嘅，都系。 咁我觉得应该唔系 crossover 咯。 但佢的而且確 有得賣 㗎，我覺得你 冇得賣嘅。但佢的而且確純粹展銷出嚟咁啊，麥克爾佢都好似有份做開幕嘅主禮人咁樣樣。 即係冇得賣就咁整一個出嚟。 係啦，專係為咗嗰個。 有少少獻媚㗎呢個動作。 係咩？佢唔知50周年，所以特登做呢一件咁樣嘅事嘅，有個 gimmick 啊，好似都50零。 50周年我都幫助我。 高气温大约21度，听晚有一两阵雨，吹和缓偏东风，稍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稍凉，星期三风势颇大。依家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公路对开第二线嘅坏车咧，仲未拖走噶。咁而家大比较挤塞，车龙就排到去星河名居。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公路第二线有坏车，仲未拖走。而家车龙排到去星河名居噶。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排到去华润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嘅车龙就去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开始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就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仍然有少少挤塞，车龙排到去芜湖街。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常德村、青山公路沙仓方向屯门、大埔林村加道里农场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同埋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94.8 至 96.9 RTHK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日24小时不停广播，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去进修要交学费，去补习又要俾补习费，唔通冇钱就学唔到嘢？ 梗系唔系啦，我知有一间大学学嘢唔使俾钱噶。 晨光大学有心理、文化、历史、法律、运动，保证你可以学以致用。 听实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何嘉丽、罗启新、郑振鹏、崔杰同蔡敬文，晨光第一线， 返学啦！ 对付耐药性细菌，除咗善用抗生素，仲要揾你哋帮手，勤洁手就系最好嘅帮手。护理病人前后食嘢或食药之前，咳嗽同打乞嗤之后，都要用碱液或者酒精搓手液洁手。洁手时要搓手最少20秒。去完厕所就一定要用碱液洗手。善用抗生素，加埋你哋勤洁手，恶菌就冇路走啦。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ww.chp.gov.hk。 各位亲爱的打工仔，又是时候检查下你们的工作进度了。口头汇报 解决， 业绩报告 解决， 财政预算 解决， 工作压力呢 未解决呢、 今集职安事件簿会同大家分享舒缓工作压力的小贴士，立即下载 RTHK My 手机应用程式收睇啦。 iOS 和 Android 系统都支援的。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人生匆匆，算债不如算数啦。 谁这样强大，都突然熄灭，走得那样快，学习着珍惜命中每段债，最好胜的小孩也被我拥入怀，谁好或谁坏，一万年以后已不需要分解，我只 个讲法是每个人今世相遇都是源自上世未完的债。 你是最好那段债。 就算是真，千华和 Wyman 就用这首歌示范了如何将债化成更亲密的感情。野孩子终于都被互相驯服。作曲编曲监制雷仲德，填词黄伟文，上榜两星期连升十二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六位，杨千嬅《最好的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想介绍个男仔俾你识嘅， 边个？ 佢叫波成， 咁怪啊！ 有创意啫， 除此以外， 佢 EQ 同脾气都好好噶，俾人搓完揿扁咧，佢都好开心噶。 IQ 咧， 佢识好多嘢嘅，跳舞啊、运动啊、踢毽啊、唱歌乜都得噶。 咁个样， 你都系听下啦。 其实我个样系点唔紧要噶，最紧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 ，Give me five， 无论 IQ 定 EQ 都唔够我咁 cute， 我系波成啊，嘻嘻。 我哋今日就延续上个礼拜一我哋嘅游戏， 冇错， 系啦，我哋都系啊，我哋希望有十个嘅听众，我哋做一个今集就净系受女听众玩啫。 哎哟， 上个礼拜唔系，上个礼拜有 男女都得， 男女都有嘅。 上 个礼 拜就主要系 女听众， 系啦。咁我哋希望嗱，一阵间电话号码，我哋讲个题目出嚟，就我哋凑够十个吓，最先打嚟嗰十个，我哋想听下佢嘅一个嘅意见， 同埋当然又睇下我哋三个嘅眼光同我哋嘅听众们接唔接近啦， 系 个谂法。 即系虽知即系而家即系差唔多二月都开始啦，一月尾啦，系咪？咁即係如果你要計呢，即係有啲人成日話啊，如果譬如我開始，我希望下啲男仔啊，我夏天希望可以啊去沙灘啊成啊，我想個即係瘦啲，靚身咁樣。 係。 咁你想個靚啲啊，練大隻啲啊嘛要。 系 系啊， 因为由你讲好会说服你， 想啫，通常想都系咁噶嘛，做唔做都另一回事啊。 系啦，咁有啲人通常就系、是、可能我你下个礼拜去船 P， 咁我就唯有今个礼拜五就做啲嘢啦，咁样系啦，即系俾几日时间自己咁样，但系其实系唔 work 嘅，系啦，即系你起码都要 少少 firm 少少。 但应该睇唔出噶， 睇唔出， 太少啦，少到。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有咁嘅疑问，所以想问 一转。除非你去韩国一转，或者你养鬼仔，迷惑身边啲人，等我哋睇落你好瘦。 呢、這个最快喎、啊，呢、這 个即系你会太 鬼暗眼咁样啊， 鬼暗眼 系啦， 暗就到两条腰。 上船之前派个符啊，你 带住上去玩啊！ 系啦，即系你除非系咁嘅啫，即系如果唔系，其实你差唔多系时候就要 认命 噶啦， 即系开始要即系有系统啲，即系 pick up 下做运动啦。咁都系我成日都话，你做运动就唔系净系即系为咗影出相，影张相出嚟靓嘅，即系最紧要为健康嘅，呢样系紧要嘅。因为太急功近利就好容易出事嘅咁样。咁咧嗱，所以我哋今日就好想问一样嘢嘅，因为我都听过有好多唔同嘅，即系男女喺呢方面都有啲好大分差 嘅， 就系、是。有好多男仔咧，即系话啊，譬如你想你嘅目标嘅身形系点样样啊？好多男仔话，梗系有八嚿腹肌啦，咁样 吓系 啊，我都想。 有啲男仔都中意大嚿嘅，同埋 大嚿嘅意思即系点？ 即系可以粗到嗰、那个肌肉好 系肌肉系，有啲线条睇下唔需要去到健美咁嘅。 史泰龙嗰啲都仲有人中意，即系会觉得哇呢种就系 man 啊咁啊。 系，同埋要睇下嗰期兴啲咩人噶嘛。 嗯， 即系譬如你系彭于晏咁样咁，哇，咁佢个身都算系靓嗰扎啦， 系啊系啊， 靓， 好真 好真心， 或者系啦，你觉得心目中系即系身形属于系好嘅，或者你想做到咁样样嘅，我到而家都仲有人讲张家辉噶吓， 张家辉嗰个就太过 激战嗰阵时啊， 太过过啦，我都系中意激战里边安志杰嗰一个， 啊安志， 即系佢相对即系叫做水分多翻少少嘅，系因为张家辉成日话好干。身啊嘛，我中意佢湿翻啲嘅。 真系噶， 佢 张家辉个咧好似掹到咧，你觉得咧系啊？你觉得笃一笃佢就哎穿咗咁。 嗰啲都会爆拆嗰啲嘅嚟嘅， 会裂咗咯，好惊咁啊！ 甚至乎即系起码去到谢霆锋嘅身形， 即系我近排有朋友话：，喂，你目标嘅身形系点啊？谢霆锋咁几好啊，吓、啊，即系好杠条咁样样啦，吓、啊，就系、是、但系都系腹肌咯。我最紧要夏天有腹肌咁样样， 系 系啦，即系你即刻讲都系即系有腹肌噶啦。 系一个倒转三角形咯，即系最叫做基本就系倒转三角形嘅身形。 你而家系倒转嘅三角形再倒转嘛？ 咪即系一个正常三角形咯。 内八倒转地球啊！你系 一个葫芦咁啊，或者 咁样样嘅。咁但系我发觉我身边啲女仔，如果问女仔咧， 系 原来即系佢哋对于即系见到呢一啲身形嘅时候咧，做明星就好睇啫。 系啊， 即系你真系谢霆锋就好睇。哦，咁你男朋友系咁， 同埋好大压力噶， 系 因为好多女仔自己都有个肚腩仔噶嘛， 哦， 系咪啊？ 又系另一 种压力嚟， 另一个嘅原因咁 样。咁你隔篱嗰个有八嚿，你真系自己颜面何存咧？咁样， 咁所以我哋今日就趁住咧，逢礼拜一原来咧介绍一个日子俾你啊。原来逢礼拜一咧就系即系喺啲对啲做 gym 嘅人嚟讲咧。原来逢礼拜都系叫做 International Chest Day，International 即系 国际胸肌日。 咁要点样庆祝嘅呢个节日系？ 就去举哑铃啊，做下掌上压咁。 原来系逢礼拜一就系噶啦。 咁啊，点解系要着背心 show 胸肌啊？定即系有冇得点庆祝噶？ 即系冇啊！即系佢系一个你当系一个即系如果你即系做 gym 啲鬼佬啊嗰啲咧，咁佢就会觉得啊呢一个就系 International Chest Day 啦咁。咁佢系我都 check 唔到个起源系由几时开始啲人咁叫噶啦。咁但系又真系咧有好多人咧。就去 find out 啊个原因系点解咧？就系、是、话通常原来逢礼拜一咧，你去到间 gym 咧，都特别多男人去操胸嘅。 哦， 系因为礼拜六日佢哋发生咗啲唔开心嘅事啊？ 点解 咩嫌弃？ 嗱，佢哋有解释嘅，即系我睇过有一个嘅外国嘅教练，直情系有深入嘅剖析咁样。咁但系有啲观点系都冇乜好讲噶啦。咁但系佢话有两个观点咧，就系、是、佢话譬如男仔，你通常如果你真系譬如你想练大只。你喺屋企又你唔未 join gym 啦咁样，你通常第一样嘢你会做嘅运动系边样？ 我估， 掌上压啦， 掌上压 系 啊， 掌上压啦，跟住就 sit up 咯，呢两个最基本 系啦。但系有冇问过点解你要做掌上压咧？ 冇啊，以前 PE 堂系学呢两个动作啫嘛，阿Sir永远都系教呢两个嘅，睇嚟唔在呢啲嘅啫。 你唔系好识搞嘛？咁好似做呢样嘢最接近啊。 咁你掌上压 suppose 系做胸噶啦， 系 比较多啲啦。然之后你 sit up 就主要都系目标都系你嘅腹肌 啦， 系啊， 系啦。咁所以好多系 build in 咗喺男人咦？咁大隻就應該係要有胸同埋腹啦， 係 啦。咁就要即係變咗呢樣嘢咧，就係你嘅 top priority 嚟嘅。即係你要大隻就一定係搞好呢兩樣嘢先嘅。咁好多人嘅觀點上都係覺得係咁啦。咁而第二咧就係佢有講嘅，因為你好著重你個胸啦，同埋你個腹啊嘛。咁變咗咧，你經過禮拜六有好多人其實都會即係 take a break 啦，即係食多啲嘢啦，或者唔好做啦，咁樣禮拜一至五做啦，禮拜六日就都係放下假， 出去輕鬆下、happy 下、 飲杯酒啊咁樣嗰啲啦嚇。咁變咗你翻嚟到禮拜一日，你覺得第一樣嘢你即刻要搞掂嘅就係、是。做翻你个胸先，同埋佢俾到一个好大嘅自信嚟，即系你做完之后，你觉得哇好正， 系咪因为佢嗰个即刻可以好似有种充血嘅效果，系真系？ 其实做每一 part 都会嘅， 好似澎湃啲咁啊，会。 但你系咪即刻望住正面？哇，好大只，我就哇咁。 翻翻嚟咯， 系啦，翻嚟就变咗咧。你可以喺嚟紧礼拜二、三、四、五，你仲会去做 gym 嘅时候咧，就俾到一个更加大嘅动力你啦。 哦， 即系你礼拜就 feel good 啊嘛。然之後，起碼你就啊，即係嗰幾日你就啊，我第二我背脊都要操翻大啲先咁樣，我只腳都要操翻大啲先咁樣，係啦，你就會有咁嘅 motivation。咁所以原來逢禮拜咧就係一個 International Chess Day。 但會唔會太密啊？呢個 day 逢禮拜一， 一年一次㗎嘛？ 呢一年一次， 一個禮拜一次， 每個禮拜都 係 Chess。 逢禮拜一， 一年有52個咁樣。 太密集啊！呢個節日 係啦，咁樣嚇。咁啊，大家上之前咧就係有朋友 send 咗一篇文俾我睇。即系都系 target 话啲男人啦，就系同啲女人讲嘅，识嫁一定系嫁啲中意做健身嘅男人。 点解咧？ 反对 啦！佢有几 绝对反对啦！ 你要即刻维护自己噶嘛？ 傻咩？ 有点反驳咯？佢第一个 point 就系话你中意做 gym 嘅话咧，会令到你有一个健康嘅生活方式。 嗯， 系啦，即系你每个礼拜你都会有个 plan 啦，吓我每晚唔知八点至九点我就会做运动嘅咁样。不如你都一齐做运动啦 ，motivate 埋你嘅咁样。 同埋系咪通常做 gym 嗰啲人都真系嗰个纪律性会强啲咧？ 又或 者即系佢唔想嘥嗰啲做 gym 嗰啲钱啊嘛，要请 trainer 又要去。gym room 嗰度收錢， 但反對嘅人就可能會講咯，即係佢為自己啫嘛，佢幾時帶我做健康生活，即係佢想自己靚啫嘛， 沉悶嘅人生啊，佢係 唔係樣樣嘢都幫你安排 BB 咩你？ 過分規律啦，唔得，機械人咩？係 啦，所以你都見有啲女仔係一拍拖嘅時候，梗係勁俾嘢佢食啦， 操翻肥佢啊！ 我有聽過，有聽 聽過啦， 因為你冇咁大吸引力啊嘛，係咪先？我又唔介意嘅咁樣。 係啊，我有聽過啊，直接係我嘅中學同學嚟嘅一個。 係，佢成唔成功啊？ 我頭先同佢漲咗咁多幾年。因为我哋女朋友冇叫你减肥咩咁样， 系 都冇啊。 佢劲表现我食， 系啊，佢不知几想我肥啲， 系啦， 系直接讲咗个女 仔 会 咁谂嘅吓。系有冇反驳啊？呢个 point 先咪讲咗咯，太有规律沉闷嘅生活，机械人一样啊，冇意思，太低个低个， 冇情趣。 睇嚟如果你要练到腹肌，除咗分手，你冇其他办法。 或者佢突然间要拍电影，俾500万片酬佢嗰啲咯， 你要拍除衫戏先啦。 如果你冇挖够腹肌就毁约嗰啲，你赔翻1000万俾我，咁佢就会啦。 我应该会啦。 一系女人，一系钱，一系面子，一系面子。即系如果佢开咗， 佢面前真系冇乜啊！佢唔系好介， 唔系 介 意嘅呢个。喂，如果你练唔到，你要去喺金紫荆广场游街示众咁啊！ 我咁喺 Batman 嗰个男主角都系咁啦，就咁着条底裤由街度走啊，一样得啫嘛。 你都 OK， 我 OK 嘅。 吓， 睇咪睇咩原因啦？冇理由无端端噶。 咁其实佢拍低条片嗰阵时候，我哋有条片佢影佢个肚脐仔咁样，佢都 好似同着底底差好远。 但系佢都好乐于个同我个同几 keep 咁样嗰啲，佢当系一个 selling point 就都。 我入身系一部分嚟嘅佢。 我觉得着底底劲过露脐， 三角泳裤嗰啲系嘛？ 系啊，紧身噶嘛，大佬。 迪神又玩个肥尸变大只啦，佢咪继续 promise 要影翻一张唔着上身衫嘅写真嘅， 有冇 嘅？冇有影， 去咗 delete 咗， 佢冇瘦到啫嘛， 即系都系咁嘅样。 经历一个暑假，佢瘦咗1公斤， 唔恐怖嘅咩？嗰张相 恐怖， 点解我冇记忆嘅？啲人对于恐怖嘅记忆系好持久， 我谂你系 点解我完全冇印象？ 我谂你有创伤后遗症，你唔想令自己 系啊，就抑压住自己唔好记得。 因为人类系偏向唔会记住开心嘅记忆，但系记痛苦嘅回忆系会记好耐。 因为创伤啊，嗰种系你个脑直情唔好俾自己提起 人生嘅污点。 系啊，好啊，第二个 point 咯。通常如果你系嗰啲即系好热爱做 gym 嘅男仔咧，就一般都会自己识煮饭嘅，同埋中意健康嘅饮食。 因为要自己带饭盒啊。 不如我识嗰班都系嘅，即系 因为出街食多油多糖， 系佢会知道自己需要食啲乜嘢嘢，咁有阵时会自己准备埋，咁佢有少少研究咁样，系啦。虽然煮出嚟啲嘢你未必中意食，因为太 清淡啦，真系 杀鸡胸啊，每日都 系。唔系有好多 seasoning 噶，譬如我识嗰啲嘢，佢哋会用唔同方法煮咁样嘅。 杀鸡胸嘅杀鸡胸味嘅盐啊，杀鸡胸味嘅鸡汁 啊，咁就会令到你咧，即系因为又系啦，令到你健康啲啦。咁你自己想肥都难啊，咁样样呢个。 但如果他只是弄自己的饭盒，没弄你那个呢？ 他弄给你，你都不想吃的，有些是。 不是咯，所以一起吃鸡煲都不行，你想想。好惨啊，个女朋友。 可以悭回很多钱， 因为从来都没有健康的鸡煲。是喎。 是哦、 你我想吃鸡煲啊，有没有健康鸡煲 啊？ 杂鸡煲啊，不对。 我啲滚水绿的鸡煲。 好啦，跟住第三就是呢，因为他太喜欢做运动啦，所以没什么不良的嗜好的。例如好同埋好注重健康呢，就好少会即是酗酒啊，好少会食烟啊等等嗰啲、 即是连带其他生活习惯。 因为他知道啲酒精会令到你嘅呢个系雄性嘅荷尔蒙睾丸素呢就水平会降低啦。哦就自己唔會大隻啦咁樣嚇，咁、所以咧就即系唔即系少煙 少 酒 咁樣哦，咁啊仕途有問題啦應該，因為應酬 唔 到，應酬唔到啲老細飲酒啊， 你應酬要食煙飲酒， 多數我聽啲朋友都要，佢又唔得依樣嗰樣，咁啊啲老細 又唔可以開通宵，又要瞓得夠， 係啦，咁啊真係麻煩啦，唔得唔得， 可唔可以喺早餐會嘅時間見面？ 佢嘅事業方面應該唔係好得啦， 係啦，好啦，第四唔係喎，但係調翻轉啦，哇，會有毅力同埋會堅持， 呢個心理質素， 佢就係反駁你頭先個 point 啊，波仔，佢話呢類嘅男人啊，唔每日日都即系去应付各种嘅应酬，因为佢好珍惜自己个八嚿腹肌咧，得来不易啊！佢好珍惜自己的健康吓咁、样，所以譬如有啲咩应酬就唔好意思啊，我减肥， 我练紧八嚿腹肌啊，哎，唔好意思 咁样系啦。同埋佢哋，因为你要知道嗰啲专注力咧，系要俾好多心机先可以养到个靓嘅身段出嚟啊嘛。系咁就话你有毅力同埋坚持。 哦， 有冇反驳啊？ 毅力喺个腹肌度，唔喺个女人度啊嘛。 但我成日覺得呢、這個可能係好理想化啦，即係我係女人，我喺度諗，即係嗱，我唔知道啲男人真係可能好俾心機出去做嘢之餘，亦都要應酬先至能夠即係可能支撐到佢嘅收入或者佢嘅家庭，可能真係啲咁嘅人。但係我即係我好理想化去諗啦，即係一個叻嘅男人咧，佢應該係唔需要靠應酬，佢都能夠好 charming， 同埋人哋覺得佢好做到嘢，即係我覺得如果真係好叻，所以佢要，所以佢一諗就諗到要應酬， 鬼鼠， 我真係識得有個。 有个朋友佢话佢有一个朋友嫁咗俾一个男人，咁个男人咧就系好顾家嘅，咁但系佢事业上系做得好出色，同埋佢做嗰一行咧，一听到咧，即系都系同即系可能娱乐事业有连带关系。你一听到你会觉得啊，咁梗系要应酬啦，或者好多人争住会同佢应酬啦，但系佢系完全唔去嘅，佢讲到明系完全唔去，佢放工就系翻屋企，咁但系完全冇影响佢嘅仕途同影响力咯。 嗱，波成即刻会讲，咁可能佢应酬仲好啲咧。你 feel 到波成嗰啲嘢， 系啊， 可能仲好啲咧， 做埋特首啫嘛。 好啦，第五个 point 就系话，即系你有力量啊，即系你大力只咁样，你感觉佢可以随时保护到你，咁同埋喺佢身边咧，你就真系可以少了依人啲啦，咁样可以嗲啊，可以即系，哇，佢就算唔打都睇得。 但就太睇得啦，女仔咪惊。头先黄天宇都讲呢、這个，我有唔少女朋友女性朋友都讲， 唔少女朋友 女性嘅朋友都讲咧， 女朋友投诉过，都冇可能、啊， 系所以就 幻想出嚟嘅， 你咁撇， 就系话咧，佢个外形过分吸引，其实系会有一种不安全感喺度嘅，呢、這个系真。所以头先你话保护到，反而我觉得调翻转带嚟危机添。 咁、哦、你女朋友就可以跟你一生一世啦， 好安全啦、 啊，安全感、啊 极度之安全， 完全冇不安全感。 系啊，零加冇完全好安全噶，所以佢哋系啊，好、啊、放心、啊。 嗯， 所以呢个 point 又唔成立，我觉得。 但系好似你咁撇咁样，会唔会人哋睇唔起你女朋友噶？哇，搞错，你搞男朋友咁样噶？ 系喎、啊，调翻转，调翻转呢啲嘢。 搞男朋友，系又高大又靓仔又大只咁样，你睇。 男朋友除咗高之外， 都冇。 高而无物啦， 即 系 个睇字啊，真系。 系啦， 做灯塔啊。 系啦，你有冇谂过噶？ 有，梗系有啦。 咁你得出去结论， 你点样安慰自己啊？ 呢、這个要安慰唔到呢、這个，你突然之间调翻转咁样讲，我又谂唔到，净系识话人又唔系好识话自己，你明唔明？ 或者你净系识俾人话，你又冇谂过原来 要 defend 嘅 ，defend 下自己。 系、啊、好啦，咁第六个咧就系话咧，你做运动即系你好促进自己嘅新陈代谢等等嗰啲，你睇落起码都系后生啲，有活力啲，精神啲咁样。佢、即刻就跟住呢个就举例啦，例如你睇下。彭于晏啊、张家辉啊、周杰伦啊，呢啲全部都做运动啊，系咪先？几好睇。 但系做运动系有科学研究证实咗系可以延缓呢个衰老嘅， 系 呢个系真有其事 嘅。你睇下你， 我都有做运动，唔同类型嘅运动啫。咪有啲运动减唔到肥噶嘛，因为但头先你话要练咩啊？ 例如 咧，有咩运动系减？ 我见到我一成日踩单车，佢都好肥啊！ 咁系因为佢食嘅嘢比佢消耗嘅卡路里高啫。 你明明睇到一种人嘅心态就系，佢唔会攞啲好过佢人比， 佢会攞啲差啲。 系 一系我哋公司一个年纪比佢更轻嘅男孩子嚟嘅，系啦。 啊，唔系无赖啲啫。唔係，我嘗試用另一個角度啫。唔係，我係崇拜嗰啲真係可以咁有生活規律嘅做 gym 嘅人嘅。唔係，認真嘅。 好龟缩啊！你讲啦，佢即刻缩。 因为 唔系，我唔系咁。个 道理唔喺自己度嘛，你明唔明啊？ 我咪尝试演绎嗰个无赖角色。唔系，但系我真系认同，因为我自己做唔到，因为我对自己嗰个生活嗰个规律咧系唔够严谨嘅，所以我系好佩服嗰啲可以即系 keep 住定期做 gym 嘅人。 你觉得去到一个即系头先，譬如话系做运动嘅男人，或者我头先都话有科学研究，总之你做运动可以延缓你嘅衰老，望落去就冇咁老态百出咁样啦。你觉得你去到你幻想你去到唔系年纪，系你有咩老态出现咗喺你身上，你就会有嗰种惊恐啊！我真系要做运动啦，因为有啲人会噶嘛，即系譬如女人做 facial 都会，可能佢一路都唔做，佢发现自己第一条皱 纹 系啦颈纹，佢就即系哎呀死啦，我要查颈嘅，原来即系可能会咁噶嘛。你觉得你会去到咩地步你先？ 但有啲 suppose 即系可能叫老态出现嘅状况我都有噶真系噶。 但 系 例如 嗱，譬如嗰啲纹，我不嬲偏向多老嗰啲纹，譬如腰骨痛啊，或者膝头哥痛嗰啲咧，我间唔中都会有嘅。咁所以又我都谂唔到，突然之间会有啲 未够劲咯，即系呢啲未觉得你未觉得需要咯。 或者可能我啲五脏六腑开始揦住痛嘅时候，我就会觉得需要运动咯。 哇，要去到呢个地步啊！ 可能去到呢个 揦住痛， 即系好严重， 即系接近死亡嘅时候。 因为我 曾经试过大学嘅时候，挨更仔嘢咧，我嗰阵时系 feel 到我入边身体机能系好似冧咗咁嘅，我有一个咁嘅感觉。嗰时我知道哇出事啦，我试过一次咁嘅感觉，所以我谂如果要第二次再激发，可能就系又再一次经历。 嗰次之后你有冇做过任何嘢啊？ 有叫自己做啲粉咯，即系系啦，即系做多啲运动，食翻清淡啲嗰期真系，即系食下米粉啊，食下啲菜啊，好多嘅食得真系，戒咗好多嗰啲咩公仔面啊、油腻嘢嘅，都几个月嘅嗰阵时真系。咁我隔篱啲朋友都有即系出声帮我嘅，咁嗰阵时真系戒到。 咁咩事打回原状咧？而家 冇 痛变本加厉咧。 毕咗业之后离开咗嗰班同学咧，佢哋唔喺我身边啦。冇乜人督促得翻自己一个，你又会撇翻啦。 哦， 系、okay、所以去到呢个情况啊，应该要 几讽刺。一个人临到死亡嘅边缘，佢先谂住要做运动，但系佢已经冇可能再做到 啦。少少腰骨痛就会啦，我要五脏六腑都揦住， 要揦住。 而嗰阵时已经冇可能再可以行噶啦，企唔翻起身嘅时候，我要做运动。 嗱，即系你可能听过有啲男仔就会系咁样啦，即系佢追求嘅就系呢一种嘅身形啊，八嚿腹肌咁大。大隻嗰啲，系、啦，我哋今日想听十个女仔嘅电话，我哋想印证一下男仔呢一种系咪一厢情愿嘅谂法，女仔咪真系中意嘅咧？咁嘅样， 你两个都系想有噶嘛，系嘛？问心嗰句，你一定系啦， 佢一定系想啦、啊， 唔系问你有冇系想唔想噶？ 想 想你想唔 想 有？ 我 净系 想 同 想想想 想， 你觉得女朋友会 appreciate 嘅？ 唔能够太过好似 唔系张家辉嗰啲， 张家辉嗰啲唔得嘅。 你八嚿腹肌， 总之八嚿 健康翻啲咯。嗰个线条唔好掉下掉下嘅。 如果你有八嚿腹肌，你觉得你女朋友会哇正咁样样嘅？ 唔会咁又 唔会。 但系你自己咧，但系你自己咧，你望落发镜 嘅， 会 觉得我会 enjoy 嘅。 即系男仔本身通常都会觉得正噶。而家我哋嘅结论系， 我哋要睇下十个，我哋要十个嘅女仔打电话嚟1872388啦。 而家打得啦， 系啦，你系觉得会系正嘅。 你覺得是正的，如果你男朋友有八嚿腹肌的話， 是啦，定是不正，一點都不正，我喜歡肚腩的，或者有八嚿腹肌我會怕的，這樣。 特別是你身邊那個是有或者沒有這樣問題，你們曾經討論過的，你快點打來。 是啦，電話號碼就是1872388，我們想接十個的女仔的電話。 那我們要估的了，你覺得十個裡面的一個女仔是喜歡呢？ 兩個。 我覺得三個而已，最多三個。唔会好多啊！ 我估一个， 哇，咁准啊！ 嗱，十个女仔电话号码1872388，任何女仔都可以打电话嚟，无论你 系 中意定系唔 中 意 都得， 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等你电话。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刑事检控专员杨家雄表示，廉署已经完成调查前行政长官曾荫权涉及嘅刑事案件，稍后会作出决定。公民党嘅郭明亨喺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上关注案件嘅进度。杨家雄表示，同廉署有紧密接触同埋联系，并正研究相关资料同法律，但进度不方便透露。本港外汇基金去年投资收益436亿港元，按年大跌46%，是2011年以来最低，投资回报率就有 1.4%。去年全年只有外汇投资亏损527亿元，由第二季起连续三个季度都亏蚀。其余各项投资都有收益，不过海外股票和港股收益分别跌近36%和53%。而债券投资就转亏为盈，去年投资收益473亿元。金管局总裁陈德霖预计，今年投资市场有更大不确定性，更为困难同复杂。香港马拉松一名24岁跑手，寻日喺比赛途中晕倒，送院抢救之后，延至今朝不治。赛事主办机构香港业余田径总会同埋渣打银行对事件深表哀悼，并对死者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据了解，死者怀疑有隐性心脏病，有心脏专科医生表示，隐性心脏病难以透过赛前检查发现，最重要是参赛者不要勉强，不要抱有挨到终点的心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晚间和明朝部分地区是有雾，最低气温大约1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明晚有一两阵雨，吹和缓偏东风，离岸稍后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稍凉，星期三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好啦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公路对开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一带交通咧回复正常嘅。隧道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排到去下角道近住政府总部，西行过海嘅车龙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收费广场。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方向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红磡过海车龙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嘅车龙就排到接近卫理道。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咧有啲挤塞噶，车龙排到去牛头角港铁站对开。咁另外咧反方向去龙翔道，近住启业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挤塞噶，就系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咧比较车多挤塞。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上德村、青山公路沙仓方向屯门、大埔林村加道里农场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同埋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RTHK Radio 2 Radio 2 24小时不停广播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前辈啊，究竟有夏韶星先定系有 Danny Summer 先啊？ 哦，咁嘅。 前辈啊，咁究竟有 UFO 先咧，定系夏韶星先咧？ 哦，咁啊，梗肯定系啊。 前辈啊，你知唔知究竟有刘伟恒先定梁礼勤先啊？ 咦，呢个我又好似唔系好想知道。 唔好啦，前辈，我哋好想话俾你知啊。嗱，你上嚟搜下流程啊。 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五点，到时见啦。 咁啊，到时见啦。 咁究竟即系有夏韶星先定 Danny Summer 先啫？ 到时见啦。 落实普选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经济发展的机遇要及时掌握， 还有很多民生问题需要改善。 行政长官刚刚发表了2015年的施政报告，施政方针是要重法治、掌机遇、作抉择，让我们一起努力参与和付出，推进民主、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共同建设一个安居乐业、繁荣稳定的家。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第一位，第三人称，作曲林俊杰，作词黄永良，主唱蔡依林。 谢谢他曾歇斯底里，谢谢他一直在那里，第三人称的自己，我慢慢走近，抱着他忍不住哭泣。 FM 94.8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中午十二点，中文歌曲龙虎榜时段 ，AM 六二一，数码三十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星期六下昼两点，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介绍个女仔你识啊？ 两个字形容佢， 女神。 诶，一街都女神啦，而家。 但系佢嘅功夫好到家噶。 哦，袁秋啊，你讲？ 唔系啊，讲紧佢啲文笔功夫啊。 哦。 佢把声啊，仲不得了添啊！ 你仲唔系讲袁秋是孝公、啊？ 梗系唔系袁秋啦，我讲紧黄天仪啊！ 想知道我黄天仪究竟同袁秋有几大嘅分别？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七点 ，Give me five，come on！ 好，我哋继续都系需要十个吓，十个嘅女士， 有啲差少少去到终点啦，见到家乡啦。 我哋呢个 research 嘅 sample 好细嘅啫， 系啦，十个人。咁我哋呢十个人系要答我哋一条问题嘅啫，就系、是、我哋头先讲紧有一篇文章转载啦，就话女人咧系应该识拣，要拣一个做 gym 嘅男人嘅，咁就列出头先我哋讲嘅好处啦。 同埋啲男人又真係几期望自己有八嚿腹肌咁样。 係啦，现场 识嘅好多人都係咁。 现场因为直播室两个男人都係想自己有八嚿腹肌嘅。咁我哋就问返啲女人，你想唔想你嘅男朋友拥有八嚿腹肌呢？你唔好理佢而家系咩款先。 係，总之佢想定唔想呢？ 係啦。 我唔理你咩态度都系打入嚟嘅，我唔想。 系啊，都得嘅。 最好你有啲经验啦。点解你唔想？因为我曾经试过一个咯，会偷食咯，一嚿腹肌一个女朋友咯， 哇，八个咪八个。 唔系或者我试过咯，跟住我觉得自己好似冇咗个男朋友咁咯。 系啦， 我哋出街要分餐厅食嘢噶， 可能生活上会带俾我真系 好多不便咯， 接受唔到咯。 多我八嚿，多我八嚿腹肌，但系少咗个男朋友，我先唔制。 或者你话八嚿唔够咯，我想要十二嚿咯。 上到心口啊！ 好核突啊！好核突啊！ 上到颈都有一嚿生嘢 啊！咁17238，我哋睇下吓，我哋凑齐十个，凑 够十个， 一阵就公布个结果俾你听下啦。 知道。 In here. Okay, I set you free. I only have my shadow with me. What is left? Nothing I can see in here. Okay, I set you free. The wind seemed to blow it away. All the way.I set you free. Only have my shadow with me. What is life? Nothing I can see in here. Okay, I set you free. 有佢嘅新嘅 single 啊，叫做 He's Just Not That Into Me， 系啦，咁啊， 我哋已经接咗啲电话，头先帮 齐晒十个啦嘛， 系啦，头先 有冇啲少 finding 啊？暂时 都有噶，因为啱啱帮手听到几个电话，都已经知道原来咧，有一啲无论佢中意定唔中意都好啊，佢嘅另一半原来都系有恋爱嘅，即系分分钟。 即系而家其实都好多男仔做 gym 咁似乎， 系啊，即系都多噶。咁有譬如有一个，因为佢系长途电话打翻俾佢，咁佢咧佢就系话自己唔中意嘅，但系佢另一半咧系有恋，咁佢话点解？因为另一半好啰嗦，因为佢除咗管自己嘅身形同埋饮食之外咧，佢会慢慢开始管埋隔篱嗰个人。 哦、真系噶， 系啦，佢话咧系啊，佢话， 但系佢另一半系教练级定系唔系嘅日常用家嘅啫， 佢 只系佢 好似好迷嘅，跟住后屘亦都有做好似 part time 咁样样教练，但系佢话总之就系好似越嚟越啰嗦啦，即系佢仲有少少发配话，你我唔做 gym 啫，唔代表我唔做运动噶嘛咁。 不斷喺度批評佢係咪？可能不斷叫佢做呢樣做嗰樣。 係啦，咁我諗係應該唔會嘅，因為佢對即係做gym 自己管自己咁開始 呢個其中一個原因。 好少人 即係原來唔係講佢嘅心靚唔靚，而係佢啰嗦。 係啊， 好聽下一個電話先。喂， 啊喂 ，Hello， 你好稱呼啊？ 啊，我叫阿 K。 阿 K， 你而家係咪拍緊拖？ 我结咗婚。 结咗婚，你老公有冇粗口嘢啊？ 梗系有啦， 哦、有啦， 梗系有啦。 咁你 佢系有八嚿腹肌嘅人嚟嘅。有冇去到咁尽啊？ 腹肌其实都六嚿啦，又未去到八嚿。 哦、okay, 成绩相当唔错。 可能呢排冬天就会单少少咧， 又少咁两嚿，又收埋两嚿。 咁点咧？你中唔中意咧？咁样样。 啊，其实我不嬲对肌肉都有啲喜好嘅。 我中意佢有啲反身都系有啲 呢种系啦， 有啲尴尬，但有点喜悦。 系啦， 你同佢拍拖嘅时候，你已经知佢系 以前唔系嘅，系近呢两三年咯。 佢系点解突然间咧？因为你好喜好，所以佢就 话咗俾佢听。 啊，唔系，其实佢不嬲都好中意做运动嘅，佢打开篮球嗰啲嘅。咁、 okay. 所以 suppose 其实做呢啲 gym 嘅 exercise 系即系帮助佢 可 能打波打得更好啊，系啦，咁咯。 O K， 咁但系近呢两三 年都系业余嘅。 但你有冇压力咧？喺佢隔篱，隔篱见到佢。个身形一渐 fit 啦， 因为以前我都好 fit 嘅，即系生 B B 之前，系呢半年因为生完 B B 咧，咁就觉得都几大压力嘅。 哦但啲压力系你自己嘅啫，即系唔系话佢因为开口，哎呀你唔好食呢啲啦，哎呀你快啲做翻运动啦， 唔 系 唔 系呢啲啊嘛。 啊唔系、啊，其实因为我哋食都唔系话点样，即系都会食嘅。但系咧就即系佢系会嗰啲食完跟住就会可能做翻一百下嗰啲咯，你明？ 即系大家喺屋企一齐食完食完餐饭， 老婆 你喺度睇电视，佢又做一百下，好有罪恶感啊！ 咁但系你见住佢咁样喺度做过一百下，你系哇真系啊？定系你唔好俾压力我啦咁样咧？ 唔系，因为佢可能会即系口头上咧，有时会讲，即系会话你得闲做运动啦、 哦、 因为以前即系你只可能后生嘅时候就会 keep 得好啲咯。 系 ，OK， 系啊， 你追得翻嚟啊，半年啫嘛，好快 咯。但系总之你而家望住佢系 女人生完仔真系好难搞噶。 但系而家眼球上，即系你望到你老公，即系个身形或者嗰几嚿腹肌，你都系 happy 噶嘛？系嘛？仍然系。 我喜欢手臂多一点 手臂、okay、 即是我的手臂的喜好是 比较大一点 OK 即 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是手臂呢 但我又不是喜欢那些是大只到好像你大髀那么粗那些、 啊、有些线条那样 是啦是啦和背肌我觉得即我觉得背肌和手臂的线条靓呢是、 okay. 是正啲嘅，咁 佢连背肌都讲埋， 好全面啊！睇得 佢唔肤浅噶， 好深入啊！ 有研究、 啊，你老公会唔会系嗰啲 系难练好多噶嘛？背肌如果你其实本身个人瘦，脂肪比例比较少嘅话咧，你操两操就好容易操到有腹肌噶啦。 哦，专业用家， 嫌低难度啊！呢啲入门级唔啱我。 你老公会唔会即系为咗即系会唔会间唔时即系为咗令到你开 取悦？ 取悦你就变咗佢自己落可能系煮两味嘅时候，佢净系揽住个 围裙啊嘛， 煮饭噶， 佢唔煮饭噶，哦，咁佢咪成日屋企唔着衫行凉去咧咁样， 系啊， 系啊， 系啊， 咁啊好多路咯，又开心睇，又开心， 系啦，系啦，唔好俾咁大压力自己啦，系啊， 系啊，都要嘅， 生咗嗰个系仔仔定女女啊？ 女， 唔系一齐影相咯，同个女系咯。 佢迟啲就会开始攞个女嚟，即系当哑铃咁噶啦。系啊，好啦， 都已经有噶啦，已经咧即系唔系好兴嗰啲咧，可能个 B B 就系捉住佢只手指，跟住喺度举咯。 哦。 B B 仔已经有够力捉实佢只手指，好似凌空咁样举咁样。 系， 系，跟住有试过，即系可能喺屋企做 sit up 咁样类似，即系做嗰啲即系练人鱼线咧。 啊， 咁咪抱住 B B 喺度举咯。 哦，我有见过嗰啲好温馨噶嗰啲 家庭活动咯。 系。 系啊， 我中意佢嗰 个，我觉得你好幸福啊。 系啊。 好啦， 要减咗个肚啲脂肪会幸福啲。 哦，得噶啦，你 咁慢慢啦， 慢慢啦，系啦。喂，多谢你电话 ，K。好啦， 拜 拜。 已经有第一个咯，第一个系中意咯，已经系一嚟就 听到佢嗰种真系， 嗯，好啊，好啊，腹肌好啊。 我好中意佢讲到系背肌呢样嘢。 即系佢唔系咁肤浅，净系睇前面。 系啦，因为啲男仔都以为系噶嘛，但系腹肌其实你好瘦就有噶啦。 系啊， 即系容易啲得到啦，总之系嘛。 系啊，有一个讲法好 mean 嘅， 我中意你讲啦。 就系话男仔，你如果你系瘦，你系应该有腹肌嘅。等于你其实女士嘅话，如果你 系 比较肥胖啲嘅话咧，其实你个上围一定系大一样啫嘛。 应该应该有胸嘅， 即系比例嚟嘅，应该 就唔系咁值得你 proud of 嘅。 即系无需要自满呢样嘢， 因为个自然 应份嘅你。 好，第二个朋友啦，喂。哇， 喂， 你 好， 喂，你好啊，你点称呼啊？ 啊 ，Chris， 啊 ，Chris， 系啊， 啊，你 以个神算师嘅推断，你应该系人哋妈咪嚟噶嘛？ 后面个 B B 喊紧， 你好听到小朋友喺后面度嘈紧， 系啊，冇错，有两个 ，O K， 哦，咁即系你老公 有冇错开啊？ 先生， 你先生系咪做开 gym 噶？ 啊，系啊，佢玩三项铁人嘅。 哇，好劲抽喎！ 咁你一定中意啦，系嘛 ？keep 住好好嘅身形， 你一定中意啦，系嘛？ 系啊。 你听到嗰种由心嘅喜悦， 系啊， 梗系啦。 我哋已经边个估两个啦？而家暂时 我估两， 因为我已经爆咗啦嘛。 估两个，已经爆 quota 咯，即系 你未爆，我就爆咗，我估一个嘛。 系 啊， 估两个， 系我估三个。 O K， 你嗰阵时系系咪第一次眼见认识你老公嘅时候咧？嗰阵时佢已经系一个运动员嘅身份嚟噶啦。 系啊，系啊。 哦， 有吸引到嘅嗰阵时。 佢嗰陣時係好 active 嘅，喺中學嗰陣時已經。 中學 咁係咯，咁係佢嗰陣時長跑隊喺學校成日喺度跑來跑去， 喺學校跑呢個跑樓梯啊！ 你係咪成日偷望佢嘅咁樣嗰陣時？ 唔係嘅，不過佢係都幾引人注意嗰啲嚟嘅。 哦， 做咩佢擔住把遮跑啊？ 咁佢點樣？你點樣突圍而出咧？喺你因為你嘅競爭對手 一定好， 佢都上校草啦。 佢追你嘅。 是啊，不过我本身就喜欢一些身形好 fit 的男仔。 唔需要咁样偷笑嘅， 但系又咁啱佢中意你， 系啦， 系噶，阳光啲嘛。 咁嗰阵时拍拖咪成日都系佢沙滩啊，去泳池游水啊， 即系做运动咧， 做 哦 ，OK， 你本身都系中意运动嘅，因为 本身都中意嘅，不过我就玩球类，佢就玩田径嗰啲。 咁即系你都应该系 fit 噶啦，起码后生嗰阵时，唔理而家系咪啦。 中意做咯，不过成日都 keep 唔到咯。 哦 ，OK。 佢有冇俾压力你啊？咁 经常性嘅。 佢系会操练你嗰啲人嚟嘅，系咪？应该系。 系啊，同埋佢好中意 motivate 身边嘅朋友做运动咯。 哦，咁你会唔会好 proud of 呢个老公？你睇我老公个身形几靓， 少少噶。生咗第二个之后就佢就少咗操，所以都有少少，佢有少少唔开心啊。 哦，你有少少 唔开心啊？ 定系佢？哦，咁你有冇少少唔开心啊？ 自己嘛有。 哦，唔系，但你见到佢肥咗，你有冇唔开心啊？嗯，老公点解你而家咁唔争气啊？ 以前咪几好。 完咗少少咯，不过佢自己好介意嘅，所以我都唔需要担心。 哦，我哋听到你嗰啲幸福啲笑容， 系咯，全 两个都系咁。 但系 似乎会唔会系一个结论嚟噶？原来做 gym 嘅男人系会令屋企个女人好幸福， 系咪甜笑噶？ 即系两个男士都系中意做 gym， 而两个都系幸福妈咪嚟。 我哋未听晒电话，真系 咁 啊！ 系，我哋声冇晒太细。 系啊，咁，但系佢有冇烦到嗰啲即系成日嘈住你啊？成 饮嗰啲， 要唔要低盐低糖飲食嗰啲啊？ 系咯。 我哋又冇特别嘅，不过本身都鍾意係清淡啲呀咁㗎 喇。okay， 咁佢會唔會有腳臭嘅問題令你好煩厌？ 點解呀？跑步跑多， 因為跑步跑多三項 就會腳臭嘅咩？就會腳臭嘅咩？跑步跑多係對跑鞋有問題啫，咁係 唔關佢隻腳事， 關佢跑步咩事啫？ 或者你會唔會即係嗰啲刻意即係老公即係跑完步翻嚟嘅時候，大汗淋漓嘅時候咧，又唔好索啲物，索佢個人啫。 所啲物又太夸张， 即系见佢大汗淋漓嘅时候，老公揽下先，即系嗰啲咁样咧。 我冇呢个癖好。 系啊，咁佢有冇呢个癖好啊？咁啊，老婆揽下先噶嘛， 一时时咯。 哦，咁你就欲佢还形嗰啲咁样。 哎呀，好啦，系好啦。诶，嚟啦， 你冲咗凉先 啊？哦 ，OK。 你最欣赏系老公边一 part 啊？咁系背肌。 系啦，背肌嗰个啊鸡翼位嗰个咧，有少少三角形嘅咧，我唔知嗰个叫咩肌啊？ 嗰啲可以系咪夹住个夹住个网球嗰啲啊？ 背肌即系个 let 嗰位， 鸡翼骨咯，咪 系鸡翼 嗰个夹位啊？系嘛？ 哦，嗰个夹位啊？ 但佢话背、嗯、背上面噶， 背上面你 up 背侧边咧，嗯，好似 嗱唔得吓，你中意但系讲唔出嗰个部分， 即系你 唔系 太中意 吓，你唔够意外， 系咪叫背夹？ 即系肩胛骨上面嗰啲， 嗯，背脊咧嗰两个，嗯，你个嗯。夹住夹住旯底嗰边嗰个， 夹住夹旯底嗰边，我个鸡翼话个 legs 啊， 中文系咩啊？请问 我唔知道中文 呢一嚿， 即系夹旯底对落， 系啊，好大嚿，厚到三角形嗰嚿，嗰嚿好大嚿， 嗰度有嚿肌肉噶，原来 好大嚿， 即系我意思，原来嗰嚿肌肉系粗得噶， 粗得噶， 系啊，因为我去做 gym 咧，见到其他男仔系好多都冇噶， 系啊，因为做胖多啲， 为佢读 gym 啊，系啊，背肌呢单嘢， 偷笑我 话为 佢 读书啊！果然啊，两个都讲得出，哇！呢啲真系识欣赏噶， 系咯， 系啊，好少女仔，我中意男朋友个背肌咁样啊， 或者隔得底下面嗰个肌 嗰个肩胛， 好难讲到出嚟。 O K， 唔得，你意思 背阔肌啊？ 你 背阔肌 背阔 肌，你以示尊重，你今晚要问下你老公嗰个肌肉叫咩名？佢自己操应该都会知， 或者你 sweet 啲咯，你啊。B B 啊，我中意咧，我叫你左边嗰个咧就叫 Sam， 右边嗰个咧叫 Peter， 即系改个名咧， 即系全有个名咁样。我唔理叫咩肌肉啦，总之我叫佢就话 Sam 同 Peter 啦。或者你两个小朋友叫咩名啊？ 改上去啦， 直接改上个名。 系啦，好啦，喂，多谢你电话，系啊， 好 好。好啦， 拜拜，拜拜， 两个冧住啊， 都感觉好似两个都好娇滴滴小鸟依人咁， 系啊， 即系两个老公啊。 头先嗰个 point， 有个 point 就系话，因为你个个男仔咁样，佢身形好庞大啊，变咗你可以好似小鸟依人咁样，可以攞埋佢啊，咁样样 依靠佢， 系啦。 嗱，我哋暂时接两个电话咧。都是喜欢另一半 是 大隻 的但是在我们 Facebook 上就有一个听众说他身边很多女仔都不喜欢男仔是大狗不喜欢肌肉男应该说 不喜欢肌肉男 是觉得核突的他们是 OK 好啦就拉下电话 听埋这个电话先 我们有十个接三个 是 喂 喂 是 睇嚟你唔中意咯， 佢有啲怨气，佢唔 sweet 噶。 我中意你好入气，但系 完全冇 sweet 嘅感觉。 你叫咩名先？你叫咩名先？ 我姓陈嘅， 陈小 姐。而家咪拍拖？你几多分啊？ 我几分啊？ 几多分？老公都系有做 gym 嘅， 冇。 老公冇 嘅。咁你中唔中意啊？其实 唔中意，我中意食饱咗菜肚腩。 好极端咯， 又好诚实同好直接。 点解咧？点解你会中意搓佢肚腩咧？反而？ 你 带到一种咩感觉俾你呢 幸福咯、 啊，幸福， 因为个肚腩系你带俾佢嘅，系咪？ 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你嘅成就嚟嘅呢个，即系操腹肌就好似系男人成就，但系肚腩就系女人 嘅 成就， 系啦，系咪啊？ 同埋食我煮嘅嘢啊嘛， 哦，咁啊系，好冇人嘢嘅，你煮出嚟嘅。呢、這个唔食得喎、啊，嗰、那个又唔食得喎、 啊。系，咁系咪系咪识嗰阵时已经系佢有少少即系肚腩 幸福噶啦？佢已经有少少幸福， 冇咁犀利咯。 哦、即系你觉得佢好有 potential 啦？嗰阵时已经 系唔系？同埋咧，如果佢肥啲咧，你瘦啲都冇所谓，即系你唔使太过瘦都得嘛。 哦，比例 出街企埋 睇出嚟嘅比例 系啦，譬如影相咁，佢块面一定大过我咯，明唔明？ 呢啲系肯定系嗰阵时已经结婚相咧，唔使你个老公靓唔靓嗰啲，净系拣 自己 靓嗰啲。 自己 靓啊！冇理过我老公个样，净系望自己个样。 咁你除咗中意搓佢，仲可以系咪就会拍打佢啊？即系捻下佢嗰啲 黏住上面。唔使噶，顺时针方向咁样搓得噶。 我有听过人讲话越搓越大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真系噶？你觉得有关？ 系啊，真系噶。 咁如果佢可唔可以搓翻你肚腩咧？咁样？ 佢唔会做呢 样 嘢，佢拖下 个 瞓，拖咗下 个 瞓就 咗 觉 咁。暗咪瞓觉，猫星人嘅，你会唔会嬲啊？但如果佢拖你肚腩， 佢唔会做咯，根本。 即系如果佢做你会唔会嬲啊？ 我 谂 我 会噶， 即系攞肥啫， 你想整扁个肚啊？ 我搞啦咁 样。哦 ，OK 吓，咁你预备咗今晚嘅晚饭，嘈肥佢未啊？又？ 未收工 哦，咁快啲煮啊！ 系啊， 机不可失啊！ 五花腩嗰啲， 梅菜扣肉饭。 OK， 好。如果佢突然间有一日佢话系，老婆， 我决定要做大只佬啦。你会唔会唔俾啊？ 会反对佢咧？ 哦，算罢啦，你咁。 睇嚟你都好了解佢， 完全唔鼓励咯，仲俾佢听得出。 好啦，多谢你电话啦， 拜拜， 拜拜。 啊，我哋听到 三个 电话， 系 啦，但系最后十个入边嘅统计结果究竟系点咧？ 吓，我哋一阵间就开 股啦。 当天家里一颗陌生的心跳动。轻轻的摆尾要出了同梦，高低一扑一跳，无需要说话内容，却教我懂得卸下沉重，收起天性的爪，赠我暖暖抱拥，抑郁惊恐陪着一起过冬，直到那天很痛，连爬玩具也力无从，离开世界如光，两眼很重，我未似从前幼稚，我在找天生意义，这是你未留半夜时，从你眼中的光讲我知，生命再无常脆弱，也独有一种大义，你是降临陪我倾诉那孩子， 他又是八九那些来 的，是 啊 啲人会不会讲腹肌，但是不讲得的，六八九那些 六九八九 会不会不讲得周柏豪新歌叫小白啊，喂，出咗嚟啦，我系接十个嘅女士嘅电话， 系啦，系啦， 中意 有腹肌嘅， 有腹肌嘅， 系头先冇啲估一个啦 ，L 估两个，估三个，但我系有四个人中意， 吓咁 完全高于我哋想象， 喂，有 market 喎， 咩啊？即系你讲 自己， 你讲你， 梗系包有啦， 你讲自己， 我话你啊，有啲 motivation 啊。 唔系啊，有六个系唔中意啊嘛，我咪站在嗰六个嗰度咯，系啊，我唔需要做啲咩噶， 佢又识拣啦，梗系拣多嗰边啦，系咪先？ 但我觉得sweet 嘅，即系听到三个，即 系 无论你系有 冇男仔啊，佢系 fit 定唔 fit 都好， 系啊，但系你另一半都系嗰啲中意玩佢肚腩，我先系啊，腹肌啊，即系嗰啲 嗰种爱去到最后，其实系冇限于个身形咯， 系 啊， 呢个所以都系 boss 今时今日都系维持呢个身形嘅原因， 祝你幸福。